衝擊全球供應鏈，拉低世界經濟增長。發言人耿爽說，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長期向好趨勢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中方有能力將影響降至最低。耿爽說，如果中國經濟受衝擊，必然會波及其他國家，世界經濟亦都必然受到影響。中國抗疫鬥爭既是為自己，亦都是為世界，支持中國、幫助中國，亦都是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耿爽強調，以鄰為堅，保護不了自己，過度反應只會適得其反。當務之急是國際社會團結戰勝疫情，盡快恢復國家之間的正常交往合作，才能夠為世界經濟穩定增長提供有力支撐，釋放正面預期。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和暖，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3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1,11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8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元，升8.4；阿里巴巴212.2，跌4毫；美团点评99.2，升3.4；建设银行6.43，升1.5；盈富基金27.75，升3.5；小米集团12.78，跌1.8；中国平安91.85，升6.5；吉利汽车14.48，升7.8；中芯国际16.46。跌3毫，华夏沪深344.6，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021，瑞士法郎7.945，澳元5.209，加元5.839，新西兰元4.963，欧元8.470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1。港金现价报14,5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5.58美元，卖出15,70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葵涌嗰边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葵涌道去丽景方向，近住葵安道交界咧就有意外事故。咁啊，之前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啊，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咁啊，想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紧雨嘅，大家要小心驾驶吓。红磡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多车，冇乜车龙嘅。红隧九龙入口畅顺啊！九龙区路面咧，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至到果栏段咧就比较多车。新界咁啊，西贡豪涌咁啊，因为有啲道路工程啦，咁啊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六尾村路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五点到八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的。 唐先生。 还有王女士的。 林女士你 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 电话号码1872311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3111 一起倾下。 大家点睇可以打嚟同我哋倾。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继续跟大家跟进一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现在卫生防护中心正在开记者会，也宣布是今天本港是新增了7宗的确诊的个案的。咁而尋日呢以至到今日呢亦都有呢係一个喺青衣嘅一个单位里面嘅几个确诊嘅个案呢，引起咗大家嘅关注。可能唔知大家今日都会唔会呢检查一下大家室内呀一啲厕所或者一啲厕所附近一啲粪渠附近嘅啲喉管呢。咁就因为呢尋日呢就公布咗一个嘅个案呢，就係、是、第42宗嘅个案。咁就係呢位于青衣长康村康美楼 A 翼低层嘅07室嘅。咁点解呢个个案咁特别呢？呢、這个呢就係一个62岁嘅女病人啦，早前确诊。点解咁特别呢？就因为呢佢同之前啊一个第12宗嘅个案嘅男病人呢 ,75 岁男病人呢係住喺同一栋大厦嗰度。只不过呢係唔同嘅楼层，但係呢同一个嘅座向。咁早前确诊嘅75岁男病人呢就住喺中层嘅一个都系07嘅单位㗎。咁呢个当局呢就係、是、去到现场嗰度去调查，去到发现呢其实新确诊呢个嘅女士嘅个案呢，佢嘅厕所里面嘅粪渠所接驳嘅排气管呢係喺室内嘅。咁兼且呢係并冇完全咁密封。咁所以当局呢就考虑到会唔会呢两个嘅个案嘅感染呢係存在一啲嘅环境因素呢，於是呢采取一个审慎嘅一个防疫嘅措施啦，就係、是、呢将呢就係、是、整栋大厦同一个座数嘅住户呢都係呢撤离，然之后呢就係、是、送去检疫中心㗎。咁呢个嘅撤离行动同埋送去检疫中心嘅行动呢，由今日凌晨开始呢咁就陆续咁样去进行。咁刚才呢喺记者会上面呢亦都係讲到话已经当局呢已经联络上呢係所有这个的座数，所有楼层的这个座数的一些住户已经是全部是未有症状的人士送去到检疫中心的了。 咁至於咧，亦都有啲人咧係有啲症狀嘅嚇，發現咧有五個居民咧係有啲症狀，咁全部咧都係送去醫院嗰度咧做呢個隔離嘅治療，咁但係咧就取樣之後發現咧就結果全部都係陰性。咁呢件事咧就係引起大家都關注啦，究竟係咪嗰個嘅一啲嘅排氣喉嘅設計定係涉事嘅單位有問題咧？咁其實咧，房屋處嘅人員咧就尋晚啊，或者喺今日凌晨開始咧，已經去到咧就現場去到調查啦嚇。咁、喺一啲撤離咗嘅單位裏面調查啦。咁剛才喺記者會上面咧，其實房屋處嘅助理處長陸慶全咧，亦都講到話，發現到咧剛剛即新確診嘅呢個低層07號單位裏面咧，相信係咧呢個嘅廁所嘅糞渠排氣管咧係被截斷，咁相信咧係住户裝修嘅時候咧更換咗成個座廁咧所造成。其實嗰個接口位咧係有一啲嘅物料封住咗嘅，咁但係咧就較為鬆散，以至咧未有密封。咁就唔排除咧呢啲嘅新型冠狀病毒咧係經過一啲未有密封嘅管道咧去進入佢嘅單位入邊。咁而家處方已經將呢啲嘅有關嘅接口係封住咗，並且為單位咧全面消毒進行調查。咁究竟呢個改裝嘅工程淨係呢個新確診嘅個案涉事嘅單位先係咁樣做啊，還是都係普遍嘅咧？咁都見到房屋處咧係而家係為住唔同嘅單位咧都係進行消毒。並且咧係檢查下佢哋咧有冇改裝呢啲嘅喉管，希望咧兩至三日咧可以完成嘅。咁至於大家咧，當見到話喉管有可能係成為咗一個感染嘅途徑咧，大家都會隨即聯想起咧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有關淘大花園嘅事件啦。不過咧就尋晚啊，即係呢個今日凌晨啦，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以至到咧今日嘅官員嘅發言咧，都係多次指出咧。是兩者嗰個嘅情況是不同的，因為咧淘大花園嗰個情況咧係所謂一個 U 型管乾涸咧，而導致咧嗰啲嘅有病毒嘅一啲氣體咧係會翻翻入室內。咁今次咧涉及一個排氣管，咁兩者嘅系統咧係有唔同嘅，希望咧大家可以搞翻清楚。咁轉頭咧，我哋都會請嚟一啲嘅嘉賓咧去講一講，究竟啊呢我哋點樣知道自己嘅排氣管有冇問題，會唔會咧有呢個傳播病毒嘅風險咧？大家又點樣睇咧？聽完呢個個案之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2月11日，青衣長康村康美樓一個62歲女子確診新型肺炎，當局凌晨疏散全幢07室住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307呢個單位裏邊咧。我哋初步嘅理解係有關嘅住户咧，可能係進行過呢個係自行嘅改裝嘅工作。喺長康村去污嗰個喉管嗰個係設計咧，係喺室內裏邊嘅廁所裏邊。當年係淘大咧嗰個去污嘅喉管咧係喺牆外嘅。咁所以當呢個係風向啊，或者係嗰個轉變嘅時候咧，同埋有係呢個係污水啊，或者糞便排出，因為喉管嗰個破裂。而引致的情況在今次是不盡相同的。 朝早10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對內地入境人士實施14日強制檢疫措施，已經令到兩地跨境人流減至最低。 2月9日，經過兩個口岸，即是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兩個口岸入境的內地的居民呢，只是得52名，跟2月8日的情況是類似，我相信跟2月10日即是昨天的情況都是類似的。這個所謂封關的說法呢已經是沒什麼意思了。 11時，理大成功研發一個呼吸道傳染病快速測試系統，預計可以在1小時內同時檢測30至40種病毒或者細菌，包括新型冠狀病毒。理大創新及科技發展總監劉樂婷： 這個系統呢，其實我們可以說呢，到目前嚟講咧，係 cover 得最廣泛嘅病原體檢測系統。而家市場上有嘅最多嘅係22種。首先第一個 stage 咧就係40個，咁我哋有空間增加到去80。 下晝4時半，本港增加7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累計49宗，其中2人係康美樓確診患者嘅仔同埋新抱。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话：长康村康美楼5個有症状的居民已经接受新型肺炎检测，全部呈阴性。 所有的住户咧，我哋都系联络咗噶啦， 那些沒有症狀的、居民呢，我們都是安排他們入住這個、檢疫的中心的、啊。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青衣長康村康美樓呢一個低層嘅單位咧，就因為嘅廁所嗰個糞渠排氣管咧被截斷，兼且咧未能夠咧係有效咁封住咧，咁係當局同埋專家都相信咧，有可能咧因為咁樣咧，而呢啲病毒咧係經呢啲嘅管道翻入去單位嗰度咧，令至到咧有人感染嘅。大家聽完之後有啲乜嘢嘅感覺咧，或者有啲咩嘅疑問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请嚟一位熟悉楼宇结构嘅专家一齐倾下，就系、是、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你好， 系，不如请你讲下诶呢、這个今次涉事嘅排气管啊，佢系一个咩嚟嘅咧？佢点样连接法？有咩功能嘅咧？ 呢、這个所谓排气管咧，其实系一个渠务系统系重要嘅一环，因为咧佢就因为一般我哋嘅排污渠里边咧，当我哋如果冲水大量冲水咧，有机会令到个气压不平衡嘅。咁導致咧就係、是、我哋嘅沖水欄啦，同埋咧我哋嗰啲水封啊，去封住嗰個地台去水啊，甚至乎個座廁裏面嘅水封位啊，都就可能會流失，所以需要一個排氣管咧喺每一層咧都接駁住呢啲嘅排污渠啊，去我平衡翻個氣壓。咁所以咧呢、這個排污渠接駁係去嗰個排氣管係正常，但係其實個接駁就咩叫先至正確咧，就係、是、完全密封。唔會有缺口，咁即係話啲臭味或者係啲嘅氣味或者污啲嘅水點咧，都唔會經過個排通風管咧而去入翻去個單位裏邊。咁其實呢個就係整體呢個排嗰個通風管嘅功能。 嗯，咁今次涉事嘅住户咧，就可能係喺改裝座廁嘅時候咧，就截斷咗呢個排污管啊，同埋咧未能夠完全咁密封呢條嘅排污管咧，以致病毒有機會走入去單位嗰度啦。咁但係即係睇翻呢個樓宇嘅設計咧，嗰、那個排氣管咧係喺室內嘅嚇。咁呢個係咪普遍咧，或者係咪即係嗰個年代公屋嘅設計通常會係咁樣嘅咧？ 其實咧就早期或者就算我相信咧都就算較近期嘅十幾年嘅呢就係公共屋邨嘅設計咧，呢啲嘅排污渠同埋排氣管咧通風管咧都好多都係擺室內嘅室內嘅，譬如喺廁所位置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局部就擺咗喺啲我哋嘅露台位置啦都有嘅。咁其實呢啲嘅喉管咁嘅安裝咧。就好普遍嘅啫。咁重點嘅在於係咩咧？呢啲喉管安裝完之後唔會有破損，亦都唔會有錯誤接駁。咁呢個係重要之處。 嗯，咁呢啲喺譬如話私人屋苑啊，或者新啲嘅公屋嘅單位入邊，會唔會係見到㗎？ 即係如果私人屋苑咧，就好早期嘅即係屋苑咧，都有機會將呢嘅排污渠，甚至乎呢個排氣通風管咧。擺喺個單位裏面，有好多時就係喺個廁所浴室裏面啦。但係咧，好多都會有一個我哋嘅渠槽圍封咗嘅，有啲磚圍住嘅一個渠槽，咁只不過一個檢查口嘅啫。咁其實咧，就私人早期私人屋苑都有嘅，不過近年嘅樓宇咧，呢啲公眾嘅渠管一定就唔會擺喺單位裏面噶啦，就一定喺公眾地方或者係外牆或者喺個公眾地方嘅渠槽嗰度噶啦。咁你話？呢啲嘅喺啲嘅公共屋邨咧，其實就近年嘅咧，亦都我見到有啲設計咧，都係將啲排污渠咧都擺咗喺外牆噶啦。咁啊，就減少呢啲問題。咁亦都因為但係有唔同嘅户型嘅設計啦，唔同嘅都有有啲咧都會擺喺可能係室內都有嘅。 嗯。咁呢啲嘅排氣管咧，咁佢唔能夠完全密封嘅時候咧，佢係咪必然會將一啲氣咧就係倒灌翻入室內啊？還是可能即係袁國勇教授都講話，可能開抽氣扇咧會係即係造成啲負氣壓，會抽翻啲氣入去室內咁樣咧？ 嗱，其實咧可以咁講啦，假設一啲好，或者另一個普遍現象咧，大家可能偶然都會喺浴室或者廁所咧聞到啲臭味，咁 就算你個地台去水，亦都係有轉滿水，或者個座廁都有水，其實你都會聞到氣味，都有機會喺一啲喉管嘅接駁位咧，都會滲出嚟嘅。咁其實咧，氣味即係等於空氣啫。咁其實係有機會滲翻入屋嘅。咁問題在於咧，如果譬如係乾燥啊，或者係有啲氣流帶動咧，更加會將喉管裏邊嘅氣就帶出嚟啦。咁加埋，如果有抽氣扇，如果個抽氣扇有一個好強嘅抽氣扇，而嗰個浴室或廁所嗰啲門邊又好密封，冇啲所謂冇門罅，亦都冇窗罅咧，咁可能真係會出現一個明顯嘅負氣壓，咁就將喉管裏邊嘅空氣都扯咗出嚟，呢個係有可能發生嘅。 OK， 咁但係你話係咪好普遍每一個浴室都會出現咧？咁其實睇你使用上面，但係好多時啲浴室門咧都有啲通風罅，其實都唔會閂得好密嘅。咁呢個係咪有機會造成咁強嘅負氣壓咧？我相信又未必嗰個單位係咁。 昨晚袁國勇教授咧，以至到今日政府官員咧，都強調今次嘅事件同2003年沙士淘大花園嗰個事件咧係兩回事嚟嘅。點解咁講咧？你同唔同意咧？ 似乎個涉事嘅源頭咧，就係真係兩個唔同嘅所謂嘅渠管嘅構件嚟嘅。咁就有一次我哋叫做沙士時間喺淘大花園嗰度咧，就因為個 U 型聚水器咧，我哋特別成日講就係乾涸，或者係俾人改動咗冇咗個 U 型聚水器，咁導致咧有啲嘅渠管裏邊一啲嘅臭味，甚至乎係一啲嘅污染物咧。是帶動在空氣裏面水點一起就有機會滲回入屋，可能都是因為負氣壓的原因就滲回入屋，就是通過 U 型聚水器的喉管入屋。但是呢，上次因為是乾涸了，或者被人改動了 U 型聚水器，沒有了這個防護功能，今次就不同。如果政府他講出的原因，就因為人為就將嗰個排氣管咧就切斷咗，但係就冇密封翻個排氣管。咁即係話有機會係咩咧？排氣管裏面加埋佢排污渠裏面有啲氣味，好容易喺呢個缺口、呢、這個破開咗嘅渠管嘅口啊，就容易入到。咁呢個就好明顯唔係一個或者日常使用上面一啲疏忽，或者係嗰個設計上嘅問題，就係改裝上面而冇做好應有嘅渠管接駁或者喉管接駁出事。 即是说其实 U 型聚水器同埋排气管呢，两者都有机会有可能呢，即是用得唔好，或者即是改装过嘅时候呢，有机会即是倒抽一啲渠内嘅气体呢返入浴室嘅。但今次嗰个事件呢，就并不是 U 型聚水器嗰个嘅问题。 冇错。 咁 U 型聚水器个功能或者接駁又系点样？ 其实 U 型聚水器呢，即是说譬如我哋简单啲啦，我哋喺个地台去水啊，对浴室里面的企缸位置，咁我哋冲咗水，咁我哋就一般嗰啲我哋嘅废水咧，都要接驳去啲污水渠度嘅。咁其实咧就我哋如果直接接驳咧就有问题嘅，啲臭味就会直接入翻嚟咯。所以咧就需要一个 U 型嘅一个喉管，咁平时啲水我哋冲走咗之后咧，因为个 U 型嘅设计咧，我哋嘅入水同出水位咧系有个高差嘅。咁所以我哋咧嗰個出水位出完水之後咧，我哋仲有一個 U 型嘅一個形狀嘅水柱圍留喺中間，咁令到嗰個臭味咧就唔會喺一個主喉管喺公眾喉管嗰度回流翻入去個單位嗰、那個嗰、那個地台嘅去水口。嗱，咁呢個就係 U 型聚水器嘅一個功能啦，即係作為我哋技術上叫水封作用啦。 今次嗰个事件咧，就见到涉事嘅住户咧系改装过嘅座厕，咁所以先至截断咗嗰条排气管嘅吓。 冇错。 咁而家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好关注啦，自己嘅浴室里面嗰个嘅排气管有冇问题咧？要检查嘅话，应该点样做法咧？ 当然啦，就识揾翻边条系个排污渠，边系个我哋叫做通风管啦，排气管。咁一般嚟讲咧。嗰條排污渠咧，如果係坐廁出嚟咧，係粗啲嘅。我哋通常都有四寸嘅直徑嘅，咁係粗啲嘅。一般嘅排氣管咧就幼啲嘅啫，咁可能得兩寸到。OK， 好明顯你見到粗幼之分。咁而我哋個排氣管咧，其實我哋接駁咧，一般就係接駁喺嗰個排污渠嘅頂部。嗱，就你一個廁所嘅坐廁喺後面，你見到一條佢係出 排污渠在后面走出来的。通常我们接驳在一个排污渠的顶部就有一个细有新的喉管接驳在这里，就作为一个排气的功能或者气压平衡的功能。咁我哋你要揾得翻兩條渠啫，兩條喉管啫。咁你就會沿住啲接駁位睇下有冇接駁妥當，有冇缺口。咁、如果係冇缺口，咁大家唔使咁擔心。但係如果大家唔明冇有懷疑，咁其實唔懂㗎啦，你就揾啲技術人員幫手即刻睇。 明白、 有一個簡單啦，睇下有冇臭味。 嗯。OK， 最后一分钟啦，就想问一下，因为今次系都系改装咗座次，其实佢尝试想封翻嗰个嘅接口嘅，咁但系咧就房屋处就话咧佢哋接封得唔够密啦吓，咁点样去喺改装嘅时候同时确保咧个喉管系密封嘅咧？ 咁点样确保就因为就施工做啱嗰、那个用啱嘅喉管嘅配件啦，嗰、那个手工做好佢，咁就可以确保啦。咁但系重点就系在于。你揾一個認可有專業技術人員去做啊，因為做渠管咧，始終都係有承建商有註冊承建商去做咧，你會安心。咁佢就理論上佢就應該懂得點樣做好佢。咁所以我但係作為住客或者業主都好咧，都要睇下係唔係嗰啲嘅接口係密封。咁密封嘅話，你就要睇清楚用啲電筒同埋有塊鏡360度睇清楚個邊有冇罅隙出現咯。咁其實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檢視，但係做。嘅過程，你梗係揾懂得做嘅技術人員去做，咁你先可以妥當。 明白，多謝曬你啊，何巨業先生。何巨業咧就係測量師學會嘅前會長嚟噶，同我哋分析咗咧今次咧出事嘅一啲可能嘅原因啊。電話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总数达到49宗。青衣长康村康美楼唔同楼层同一座向嘅07室单位，有居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暂时唔能够排除病毒透过接触、飞沫定系空气传染。但是有理由相信较低楼层的患者因为厕所排气管被不正常改装造成漏气而染病。袁国勇说，如果排查完所有07室的厕所排气管只有那个单位改装，病人有可能因此染病。全座近200名住在07室的居民几日之后再测试，没有症状就可以回家度过情人节。但是如果有居民在隔离期间确诊，而单位厕所排气管没有改装，就必须重新调查，所有居民要隔离14日。他说屋宇署工程师检查过大厦的 U 型隔气管，情况比很多私人楼宇更加好，一定不会发生沙士期间淘大花园的情况，市民不需要恐慌。但是提醒市民不应该随便改装厕所排气管，如果发现有臭味应该找专业人士处理。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话：，寻晚已经为07单位唔同层数住户，共34个住户进行问卷调查，发现5个人有相关病征，全部送院接受隔离治疗。5个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其余冇病征嘅居民就入住检疫中心。房署助理署长陆庆全话：，检查之后发现喺确诊个案嘅低层07单位内，座次原本应该有接驳排气管将污水管嘅气体排出，但系住户曾经装修，并且将成个座次更改，所以排气管折断。虽然有用材料密封，但系并唔稳固，唔排除污水系统嘅气体透过有关位置渗入单位。陆庆全话：，工程人员已经将有关断口密封、完全消毒同检查单位，之后会到楼上同楼下单位完全消毒，再检查喉管有冇被改装。预计未来2至3日完成。房委会亦都已经派清洁工人清洁康美楼唔同楼层嘅公众地方同埋升降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下令終止同美軍簽訂的部隊訪問協定，並且已經要求外長通知美方180日之後生效。 發言人話：總統認為係時候擴大軍隊自主，強化自身軍事力量，唔再依靠其他國家。菲律賓同美軍喺1998年簽署部隊訪問協定，授權幾千名美軍每年以參與人道行動同軍事演習等嘅原因進入菲律賓。杜特爾特一直批評美國虛偽，今次是他上任以來首次取消與美國的協議，導火線是美國早前取消他對抗毒品戰爭的最高指揮官前警察局長德拉羅薩的簽證。杜特爾特早前提到，連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希望他改變主意，但他不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和暖，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天雨路滑，请各位咧加倍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我哋先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启业村对开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面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㗎，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呀。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预厕之后呢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喎。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青衣长康村康美楼咧，咁啊低层零七座嘅一个62岁女病人咧，寻日就确诊咗感染到咧新型冠状病毒啦。刚刚咧系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上面咧，都讲到话咧系患者嘅仔同埋新抱咧都系确诊，而新抱嘅爸爸咧亦都系确诊嘅。咁都见到咧就系呢个案件咧，咁就呢个事件咧就可能系涉及到呢个嘅单位咧嗰个嘅厕所咧系曾经改装过，令到咧。是粪渠的排气管被截断，虽然有东西封住，有物料封住，但是就较为松散，未有完全密封，可能是会不会因此是新型冠状病毒就经由就是管道进入单位呢？其实都见到刚才记者会上面都有香港大学的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他都讲到说现在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包括是可能是接触传染，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个管道来呢，都是未能够完全确 確定。咁但係咧就係、是、有理由相信咧呢個排氣管嘅改裝咧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啦。咁佢就話咧，房屋署嘅工程師咧就檢查過U 型隔氣管嘅設計良好啊，咁就唔係淘大花園嘅翻版。淘大花園嘅情況咧就唔會喺 A 座07發生。不過剛才都同測量師學會嘅前會長何巨業都講到話，關於排氣管嘅問題，佢有咩嘅功能同埋咧點樣去檢查滲漏啦？大家有點樣睇呢個嘅事件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包先生喺度，包生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 你好，请讲啊。 我就喺屯门嘅。 系。 咁、啊、咧，我而家就上旧年咧，我哋嗰个厕所咧，我哋朝头早就发觉啊，一浸嗰啲臭味好犀利。咁越来越犀利啦，每一日都系犀利。咁点知咧，我就见到嗰个排气管啊，就系、是、厕所嗰个排气管咧，就突然间喺嗰个管口里边咧，好多啲水噼里啪啦，同埋有啲好邋遢嘅嘢啦，咁喺嗰个喉喷出嚟。咁於是乎咧，我打電話去房屋處，咁房屋處就同我講，我話佢係揾咗個工程部嘅人嚟過嚟睇過，咦呢一個可能係上面咧嗰個廁所啊，你樓層上面有人改咗嗰個排氣管，有啲水咧係直接由嗰個氣喉咧就排咗出嚟，咁咧所以引致到咧你嗰條排氣管咧就有水，因為我都識少少嘅，咁就知道咩排氣嗰啲唔應該有水啊，同埋有啲咁邋遢嘅嘢飆出嚟噶嘛。就算條喉裂咗，係條喉裂咗，都唔應該有水咁，只有臭味嘅啫。冇理由啲水咁犀利噶。咁、那個工程部嘅人就話咧，應該上面啲人有改咗啦。咁我將呢件事咧就反映俾我哋嘅屋邨嗰個經理聽啦。咁但係佢哋呢排咧就休息啊，一日先可能翻一兩個鐘頭，咁我哋聯絡唔到。咁咧呢一點可以知道咧，其實咧唔止淨係青衣，就算我哋喺屯門或者好多唔同屋邨。都好多人係改一啲座次嘅時候咧，都會發生好似我咁嘅情況。咁而家好就好在我哋呢度冇咩事發生啫。如果唔係有，咁我哋廿幾層啲人咪又要入曬去。咁、所以我覺得咧，係咪應該係政府方面咧，唔係淨係睇一個單位嗱，我就已經係咁啦，係嘛？咁今日房屋處有啲工程部啲人再嚟睇一睇，都覺得應該要深入調查到底係邊個單位咧改裝過嗰啲嘢，但係佢哋就話。佢哋冇權去入其他嘅單位裏面，一定要嗰啲經理啊，房署經理翻嚟先可以做決定嘅咁。咁呢件事咧， 咁呢段期間其實這個排氣喉咧，咁有咩辦法可以復修住先，或者即係唔好令佢滲漏啊？ 唔係，我就冇整好咗㗎。 整好咗啦， 係發生咗喺舊年，佢係整好咗。 Okay. 但係不過咧，我就而家諗起呢件事咧，我覺得佢用我呢度封咗啫，咁我哋廿幾個單位。都是同一即係唔同樓層廿幾個單位，咁其他嗰啲會唔會如果真係裂咗嘅時候，即係話，因為其中一定有單位改良，即係改裝過㗎，如果唔會有啲水咁樣排曬出嚟嘅，同埋嗰啲糞便都排埋出嚟嘅，一定有人改過㗎。咁問題就係、是，房屋署要去加緊到底係邊一個單位去改咗咯？咁除咗我哋呢一個區之外，仲有其他咁多區都有機會好似我哋咁嘅情況，有啲人改動咧咁。啊！我哋呢度仲好彩，仲未有人有事啫。如果唔系，又系由头到尾拉晒佢入去。 包生啊，你嗰个嘅排气管咧，都系喺室内噶，系咪啊？ 都系室内，都系属于正话青衣嗰个一模一样嘅。我睇佢发啲图片出嚟咧，应该就一样。但系对方系点改，因为我都唔知系边个单位啊，所以咧嗰啲嘢肯定系嗰啲嗰啲系排由嗰个管排出嚟噶。嗰阵时。佢哋維修個工程部嗰個工人咧，都同我講，應該一定有人改裝過，唔係咧嗰條氣喉冇理由走水又走啲嘢出嚟嘅。 係，明白。 如果 不過 我因為我之前冇乜所謂啦，佢反正我而家冇臭味。但係而家諗下，我而家冇事啫，我可能廿幾層裏邊其他嘅單位，如果真係個氣候真係唔係咁好，咁出咗事咁就好，即係好緊要咯。所以我打電話嚟講一講。希望透過電視呢個電台裏邊咧反映呢件事咯嚇。 不過即係見到有咁多嘅屋邨單位都可能係有一個室內嘅排氣管嘅設計嘅時候咧，要去到巡查或者要揾到頭先你講啊，即係邊個單位喺度改裝，可能都要啲時間喎，真係。 係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嗱，就要睇下房屋署或者政府佢做咩啦。即係冇事當然係最好啦。如果有起事上嚟咧，咁 因為大家已經證明到唔係佢個單位，嗱又多一個單位都係有同樣嘅事出現咗，咁會唔會其他有咧？咁你要睇政府佢將邊件事擺喺最前嚟到， 明白 作為一個衡量咯。 好啊，多謝包先生啊，咁我哋嘅電話繼續1872311，如果大家都有類似嘅咁樣嘅經歷嘅話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就嚟又到情人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好人卡英文点讲？好人卡咧就可能有啲听众唔清楚，就系咧通常有啲女仔咧就会同男士讲啊，你真系一个好好嘅人啊，咁但系我哋系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咁通常咧嗰啲男士就叫做被派发好人卡啦。咁英文咧通常咧都会咁讲嘅啫 ，You're a very nice guy, but okay, you're a very nice guy, but 另外我哋有个字都可以学嘅就系、是。To friend zone somebody, F R I E N D, 跟住 hyphen Z O N E. To friend zone somebody, to use it as a verb, 就即系将佢咧挤落去一个朋友圈里面 OK, 咁即系从此咧，你对呢个人已经冇再浪漫嘅感觉啦。咁亦都系啦，你可以讲 You're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but 大概都系咁嘅意思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查翻啲資料咧，咁今次有人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嘅青衣長康村康美樓咧，咁就係1986年入伙嘅，咁就係一個 Y 二型嘅設計公屋嚟嘅嚇。咁 Y 二型嘅公屋大廈咧，就係樓高35层啦，就有分為 A、B、C 三邊翼嘅。今次有人確診嘅一個嗰邊翼就係屬於 A 翼啊，咁就每層啊24伙咁啊。而呢啲嘅呢一類設計嘅大廈咧，睇翻。資料咧就好多集中喺1984至到1989年之間咧嚟到落成噶。咁如果聽眾咧係呢啲嘅所住緊嘅屋村咧，都係呢啲日子去到落成的話咧，可能都要睇睇咧自己喺室內嘅一啲排氣口咧有冇一啲滲漏嘅情況，或者即改裝的話，亦都睇睇咧有冇一個問題喺度啦。咁嗱，其實今朝早咧開始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都將咧係呢個嘅康美樓。07座嚇，唔同嘅層數，30几层嘅層數嘅唔同嘅住户咧，都送去檢疫嘅。咁但系咧，見到今朝咧都係仍然都係有啲嘅住户未聯絡得上。咁但係剛才開記者會嘅時候咧，已經聯絡上曬啦，並且咧已經將佢哋送曬去到檢疫中心啦。咁而且咧就係、是、不過咧就係、是、今次送去檢疫中心咧，淨係07号咧呢啲嘅單位嘅住户嘅啫。咁其他住户咧就冇去接受呢個檢疫嘅。咁究竟而家呢個嘅？康美楼的情况是怎样呢？民情是怎样呢？我们电话旁边请来梁家明，就是葵青区区议员的。梁家明你好。 你好。 是为什么今早都未联络了住户，而下午就逐接联络上呢？那是个过程是怎样呢？知不知道？ 因为由昨晚开始，其实我们一收到政府通知说要康美楼 A07 单位的所有住户呢是要迁出的时候呢，我们都发了个讯息的。咁同步呢，就卫生署亦都同步上咗楼宇呢，逐家逐户咁样呢去拍门呢，去去了解嗰啲情况。如果以我所知呢，我哋由昨晚到而家收到个别一啲嘅朋友电话，点解卫生署联络唔到佢呢？就係话原来有啲家庭呢，其实喺过去一个月啦，佢哋都已经系离开咗呢个单位居住啊，直情。即係话佢都怕咗呢个疫情啊，佢哋可能搬咗去其他亲戚嗰或者是搬去酒店那裡住，有些就是翻夜班這樣咯。 以你所知，其實送去檢疫的居民他們的情況是怎樣，以及他們的情緒是怎樣？ 我們其實由昨 晚十点零钟政府未宣布之前，我哋已经喺现场嗰度睇住啦。咁一路睇到街坊啦，有个别嘅街坊係有落嚟少少怒气咁样呢查询点解要半夜走啊，点解要咁突然啊，咁了解啲情况。咁我都见到政府人员啦都解释俾佢哋听话为咗保障佢哋嘅安全啦，咁希望可以尽快将佢哋去咗隔离中心嗰度检疫啊，咁同埋亦都可以腾空出嗰个单位出嚟，等一啲专家嘅朋友咧去做一啲嘅检查楼宇渠啊，睇下揾翻嗰个源头啊，咁样。 咁见到譬如今次呢就係所有A 疫07单位嘅住户呢都送去检疫啦。咁但係呢就係同样都係呢个康美楼呢，其他嘅住户呢就冇被检疫嘅。咁你见到其实而家呢啲嘅住户应该应该都有过千人係咪，咁佢哋个情况系点，会唔会都好担心啊？ 我哋康美楼呢就有800户嘅。咁而家被安排撤出单位嘅大约有四户咁样，咁其余嘅，咁其实我哋一路我个电话啊、手提电话都系一直不停收到好多街坊嘅电话、WhatsApp 查询，都系好，其实有少少叫做恐慌啦，即系好多查询啊、好多担忧啊，即系觉得07个单位嘅渠有事，咁究竟我08、06，我喺佢隔篱嘅啫，咁我哋条渠会唔会都有味啊？会唔会有都会有细菌感染啊？咁究竟佢哋亦都好担心，究竟政府会唔会将我哋成栋嘅康美楼系全部都要叫隔离呢，或者系封咗我哋座楼呢，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疑问同埋担心囉。 咁佢有冇啲人都会离开咗呢个嘅楼宇啊，还是好多人都系继续留翻？ 有啊，其实我哋半夜都收到有啲街坊呢特登都打电话嚟话自己唔系住喺 A07 嘅单位，咁佢就问我，佢话咁我哋可唔可以离开康美楼，咁我话呢个系你嘅自由选择啦，因为其实我哋都睇到居民点解会想半夜三更都去亲戚朋友或者去租酒店住，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恐慌咯吓。 今次嗰个嘅确诊嘅事件咧，咁就涉及佢哋单位入边咧个厕所咧系改装过，咁啊切断咗佢嗰个嘅排气管，咁以致到咧系未能够好好咁密封咧，就系涉嫌咧就系漏出一啲嘅有病毒嘅气体啦。咁其实见到呢件事件会唔会？比较多咗证据清晰咗之后，令到啲住户可以安心少少咧。 我隔篱系阿陈恒斌立法会议员，我谂我等佢讲几句啊。 你好，我系陈恒斌。 你好。 系，因为我一路都同阿梁家永波手跟呢件事啦。咁对于渠管嗰个问题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咧，卫生防护中心同埋佢嘅专家咧，都尽快系可以处理。有關的問題啦，同埋要揭開呢個迷網啊！如果唔係咧，大家都會擔心。咁今日我都見佢專家有出嚟開咗記者會啦，就話初步都係懷疑嗰、那個即係佢自己改裝咗嘅喉管咧，係引起有關嘅問題嘅。咁當然仲要做啲查清啦。咁我哋而家跟住落嚟咧，都會即係幫手睇下其他單位會唔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同埋有冇聞到啲異味啦。另外就係有冇人係改裝咗啦，咁若果有嘅，我哋都會即係一並咧係收集，跟住俾房屋處等佢哋去調查嘅。 好啊，咁多謝曬葵青區區議員梁家銘以及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喺電話旁邊啦，多謝兩位。 唔該曬， 多謝兩位。好，咁我哋電話1872311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咁啊，會唔會亦都係關心大家自己單位裏面嘅呢個排氣管咧？電話旁邊有聽眾周生喺度，周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下。 所以咧呢次咧，我哋要多啲留意我哋厕所里边嗰条气喉。所谓嗰条气喉咧，就主要就排走咗嗰条大喉里边嘅空气出去，我哋嘅废物同埋我哋嘅冲水先至冲到入去嗰条大喉嗰度嘅。咁如果我哋将嗰条气喉咧切断咗，而又封得唔好咧，咁樣就我哋沖水嗰時候有問題啦，咁樣就嗰啲臭氣咧就會喺條氣喉嗰度咧係走出嚟嘅， 同時呢我哋要搵師傅嘅時候呢一定要搵一啲有經驗嘅。因為而家有好多即係失業嘅行列嘅人呢即係中途加入變成呢佢哋個技術係未成熟。咁就即係知啲唔知啲啦咁樣。有啲仲以為話條氣喉冇用嘅咁樣。就好似呢次咁樣可能呢師傅就覺得條氣喉冇用啦咁樣。咁但係呢就佢哋就疏忽唔認真咁樣嚟到封死條氣喉。 封得唔好啦。 咁就出事係啦。 OK。 咁樣呢就最好我哋要找工程的时候找一些有信用的工程的公司。 是好啊多谢周生的电话。继续听电话我们有陈太在这里。 是啊陈太的。 你好 其实呢因为听到你这则新闻之后即是我昨晚真的夜晚看到即是收到发放信息呢说有这件事我整晚都回整个几钟头看整个即是 YouTube 去看你整个情况呢。那我自己觉得的问题呢就是说那個是一個公共屋邨，以我自己的知識所知就是所有公共屋苑的維修其實是自己那個即屋宇署自己屋那個政府去做派一些 contract 做維修的嘛，那你派了你自己 contract 維修你要監管的，那另外如果萬一就算你住戶自己想維修，喂其實如果你真的住了耐冇理由不知道那個例是不給自己亂咁改裝的東西的，你是冇权改装，就算屋宇署你啲经理批咗你自己做 ,ok? 但係佢个合唔合格佢做呢个改装，你哋屋宇署自己本身啲经理唔係要做审批嘅咩？唔係应该俾返你合资格嘅工程师去睇返佢呢个修改有冇问题咩？甚至乎就係话你佢做完都好，你哋应该要巡视返去做嘅嘢唔符合标准。 ok? 咁但再加上就係话如果佢做啲改裝嘅情況，一定喺屋內有一啲排泄系統係處理得唔好，佢先會做再做啲改裝嘅啫。咁你如果成個架構唔做監管，咁呢個即係有一個冰山一角。 明白。 甚至乎就係我哋自己私人屋苑，其實因應呢啲問題，可能分租自己所有業主立案法團，但係個醒目嘅都自己望啊，即係會監管。 大家都要係加緊啲去 提高警覺。我希 望警覺下， 屋宇署做翻呢一樣嘢。就是唔該佢自己而家巡視翻係所有核下嘅屋村，有冇呢啲情況？仲有啊，見到滴水啊，唔該佢處理下。 好多謝陳太嘅電話，多謝陳太嘅電話啦。係你到頭先都講得好啱啦，都大家要提高警覺咧，睇睇自己一啲喉管嘅一啲接駁啦。電話旁邊仲有陳女士喺度，陳女士 係 你好，請講下。 是我阿爸呢就是在康美楼呢、A 座07某一个单位的，咁因为佢昨晚就瞓咗觉听唔到有人敲门，咁今朝已经通知晒啲议员啦，即係头先嗰个梁家铭议员啦，就话会一阵又嚟有人嚟搵，但我阿爸而家同我細佬一直喺个单位度，又话有人清洁，一直都未有人去接洽佢哋囉，即係到目前为止等咗成日㗎啦。 到而家都系未有人去为佢哋检疫嘅。 係啦係啦，咁我就觉得奇怪，有冇人话要送佢去隔离中心，咁又收咗佢锁匙。咁我刚才听嗰、那个记招呢就话已经送晒所有人。 係啊。 再者咁你头先梁家铭议员就啱啱你哋接通咗就话佢都冇提到话有人留喺A 翼嗰度。咁我就想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因为而家都系求助无门。今天我哋亦都报咗警嘅。咁都唔知点样算啦而家。 咁或者你哋会唔会去主动联络返卫生防护中心啊？ 联络唔到啊，因为嗰个电话系office 都冇人听，咁因为我其实我冇亲身在场嘅，咁我另外细佬喺度嘅，咁我就听到咁就即刻打嚟咯。 系， 有都唔知点做好啊。 佢哋愿唔愿意去接受检疫咧？其实 佢哋愿意，因为我细佬都话，因为担心佢年纪大，都谂住同佢一齐检疫，但系到而家都冇人去，即系而家都咁硬点啊，等咗成朝都唔知点样。即系你话可以留喺度就。同我哋講聲嘛，你話要檢疫就唔係啱，可能又驚話半夜十二點嚟先至送去，咁就日日就唔係幾好啦。咁 可唔可以講下嚇陳女士，可唔可以講下個單位有幾多人呢？ 因為我個單位淨係得我爸一個人獨居嘅啫。 係，咁佢而家嘅情況係點啊？ 而家我細佬就喺度陪緊佢，就一直等緊話有人送去隔離，但係到而家六點都未有人接撲佢咯。 係，咁但係今次確診嘅事件係涉及一啲喉管嘅滲漏，其實你哋擔唔擔心咧？ 都擔心嘅，但係就因為聽頭先話，因為我哋幾一年都未改裝過，咁就可能會好少少。同埋佢因為喺十三樓至到三樓，我哋係上層咯，中層咯。 嗯，咁而嚇、啊、你哋咁其實有冇話自己都加大一啲嘅即係清潔或者衞生嘅情況 啊？因為之前咧，其實之前知道有確診咧，就已經都有倒啲漂白水落去剩噶啦，但係我想話，而家唔知道應該點做好啊？因為繼續喺度等定點樣好？ 係，其實而家棟大廈係 聽佢聲稱仲話跟進緊，我覺得佢唔，我都頭先都冇聽到佢話有人仲留喺嗰度，唔知佢有冇跟進緊？因為琴晚我哋已經打俾佢噶啦。 嗯，咁其實見到個大廈其實係咪係咪仍然係封鎖住咧，還是係已經係解封咗咧，可以自由出入定點咧？ 好似是有人的，但是就都可以出入的，你说住客就。 是。咁其实而家个打算系点啊？会唔会继续尝试联络卫生防护中心或者请其他人帮手？ 联络紧咯，但我就觉得奇怪，点解政府嘅技师会咁样讲嘢啦？又话送晒去，同埋再者议员又系咁讲，我唔明究竟系漏咗一个老人家定全栋铁走晒，定漏咗佢定点？ 佢准备好啲嘢未？ 已经准备啦，今朝七点几已经执定晒嘢噶啦，就等咗而家十几个钟咯。 OK， 多谢陈女士嘅电话，或者我哋都再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先啦。多谢你嘅电话吓，我哋听一次六点。前的交通消息，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就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嘅，有啲地方雨势都比较大添嘅，咁啊天雨路滑，大家要特别小心驾驶啊。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的支路去湾仔咧，都是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是油站，龙翔道龙尾近凤舞街，大老山隧道暂时交通畅顺，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九龙方向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嘅。港岛就黄鹤大道中近住雪廠街就有少少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控股安科系统同达进东方照明。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5，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77，澳元0.671，加元1.33，新西蘭元0.639，人民幣6.975，英鎊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092。港金報14,50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67.57美元，賣出1,568.19美元。港匯指數107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喺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一路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再加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车多，一路排出来两条龙黐埋一起就去到观塘绕道的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司徒拔道是车多，龙尾湾仔街市。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敬业街挤塞，龙尾宏里大楼；红桃道去敬业街的龙尾就排到考明街；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启田道回旋处是车多啦；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启业村对开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东去码头涌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油站；最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是啊，实际上我自己身边都睇到好多，或者系即系大家网上都睇到咧，其实都减少咗好多一啲非必要嘅聚会啦。咁但系其实讲紧嘅系我哋除咗系聚会之外，其实人要生活噶嘛。咁、那个社会又冇讲到话我哋要一个强制嘅家居隔离。咁嘅时候，其实大家有好多必要嘅外出要翻工啦，要做嘢啦，要出外嘅采购啦，系无可避免、避无可避嘅、哦。 嗯，咁但系咧就见到好多嘅一啲食肆啦。咁因應住今次嘅有打邊爐嘅個案，出現咗家族感染嘅情況咧，咁至少咧都見到有四個連鎖快餐店咧，都係取消咗佢哋一啲嘅打邊爐嘅一啲點餐啦嚇，咁啊剩翻係其他嘅食物啦。咁至於咧就係其實官員都有好多嘅呼籲啦，咁包括就係早前都係作出唔同嘅安排啦，包括就係宣布停課啦嚇，遲啲先去復課啦，以至到係公務員咧亦都係呼籲咧係盡可能係在家工作啦，亦都呼籲咧私人市場嘅僱主係咁樣做啦。另外咧亦都係一啲嘅公共服務啊、康樂設施啊、康樂活動等等咧，呢段時間咧都係關閉或者係暫停服務啦。咁見到尋日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都喺記者會上面咧作出咗一個嘅呼籲。咁就講到話咧，強烈勸喻一啲嘅營運者啊，咁喺未來兩個禮拜咧係關鍵嘅時間，考慮咧係咪可以暫停營業。咁佢仲舉咗啲例子咧，叫呢啲嘅行業咧去到考慮暫停營業。包括系戏院啦、卡拉 OK 啦，或者系啲补习社、兴趣小组、会所等等，因为呢啲场所咧都有机会咧聚集好多人啦吓，咁亦见到有人传人嘅风险啦，社区感染嘅风险啦，咁所以咧希望呢啲行业可以暂停营业，减到最低啊。吴婉婷，你觉得有冇需要去到呢个程度咧吓？ 其實疫症緊張以嚟咧，呢、這個已經算係政府俾到出嚟嘅最強烈嘅，即、就、係、是、個口吻最嚴厲嘅一次嘅中局啦嚇。咁、但係其實去到今天我又覺得呢個所謂嘅強烈勸喻咧，似乎就有啲到喉唔到肺啊。咁對於個業界經營者嚟講，譬如講緊即係講緊嘅卡拉 OK 啊、戲院啊，咁實際上佢哋自己都採取咗一啲措施喎。咁而喺政府係提出一個好強烈嘅勸喻，但係亦都唔係話強制佢哋要暫停營業嘅情況底下咧，對佢哋嚟講都同樣地難做嘅。依家個情況就係面對嘅係老闆手停，伙計口停嘅咯。咁再加其實亦都要連帶有好多嘅法律問題，我哋都要去諗嘅，包括佢哋面對嘅租金啦，譬如戲院佢哋有個片商簽咗片約啦，咁佢如果依家唔係話政府強制嘅，佢哋自己服從個勸喻，自己暫停營業嘅，佢會唔會牽涉到有個好大嘅賠償呢？咁可能係即係疫情未過，我哋已經有好大嘅一個結業潮，隨之而嚟就可能有個失業潮噶咯。咁反觀喺我哋隔離嘅澳門咧，佢同樣做咗一個類似嘅設施有嘅措施，咁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個強制嘅命令嚟嘅。咁變咗咧就當然我哋話當然都唔會，大家都會唔會好開心嘅，話即係有個強制唔俾你做嘢，唔俾你開工揾錢。咁但係咧，對於個經營者嚟講，佢哋面對嗰個壓力就冇咁大啦。佢有個法理依據喺呢度嘛，咁但係就唔會話面對一個好大嘅訴訟。同埋其實去到講緊嘅全城都面對一個咁大嘅疫症危機嘅時候咧，呢啲咁嘅風險咧，應該係要由政府承擔，而唔係要由小商户承擔咯。以及咧當我哋面對一個強烈勸喻以外，政府又冇提出有任何緩解措施，包括係任何嘅補貼咁樣。咁其實對於經商嗰位嚟講，可能都無零兩可嘅，我覺得。 不過呢段期間咧，因為疫情嘅打擊咧，咁可能好多嘅商户啦，見到飲食啦、零售啦，以至頭先講嘅一啲娛樂場所啊等等咧，都可能生意係受到損害啦。咁剛才頭先你伍婉婷講到咧，澳門有一啲嘅宣布啦，咁其實就係早前宣布咧，由五號已經開始噶啦，五號開始就話咧係全澳41間嘅博彩娛樂場所咧。以及咧一啲嘅娛樂場所，包括係戲院啦、劇院啦、酒吧、網吧、機鋪、disco、夜總會、舞廳咧，都係暫停營運嘅嚇。咁直頭係宣布暫停營運添，唔係強烈勸喻佢哋喎。咁就而家香港就強烈勸喻一啲嘅娛樂場所去到暫停營業啦。咁通過力度咧係有啲唔同啊。大家點睇咧？唔知聽緊節目嘅朋友啊，會唔會話都係喺呢啲嘅行業做緊咧？又或者係都會可能係間中去光顧下呢啲嘅行業？會唔會話都見到政府而家強烈勸喻呢啲嘅行業去到暫停營運嘅時候，大家嘅感覺，大家嘅 反應又是點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咧一齊傾下啦。張宇仁你好， 你好， 係剛才咧我哋都討論到咧就係、是。澳門嗰方面咧，都係早前去到宣布，就係話一啲嘅娛樂場所啦，包括係賭場，以至到係一啲嘅酒吧啊等等咧，都係要求佢哋暫停營業，並且咧有一個強制法規嘅命令。你覺得香港嘅疫情有冇需要去到呢個地步咧？ 嗱，呢個就喺唔同嘅時間啊嘅疫情係去睇下因應去做咩。我都唔感覺啊，香港我哋因為在这个沙士呢，我们有很多的措施，其实政府已经在这次已经早推出。倒返转呢，澳门呢就因为它的做法呢同埋它的经验呢就不够我们香港。当然它推出这个14日去，尤其是现在你讲到那些大型的譬如赌馆啊这些咁呢，因为很多人流欲动去密集嘅地方，咁所以佢哋要去停，我唔去批评。但係香港咧政府嘅劝喻我亦都觉得係劝喻係即係正確嘅。如果我哋真係要叫啲业界去停咧，任何一个业界，估唔係我个定唔係我个咧，我觉得有咁多员工要出糧，有租要找數，咁佢哋唔开工14日，咁如果我哋要用法例去限制佢唔去做，我覺得除非一個疫情真係好嚴峻，第二咧就政府真係應該要去有措施啦，去幫啲即係企業去找呢條數咯。尤其是而家你講賭館，佢都係大企業啊，上市公司佢哋可能可以去捱到，但係咧就即係啲小微企，你叫佢14日唔開。我不知道戲院有多大企業，即是有租要給，有員工有糧要出，我們怎麼辦呢？ 張宇仁，政府就強烈呼籲了一些行業，包括是即一些的戲院、卡拉 OK、等等會所這些行業呢去暫停營業。以你所知呢，有沒有一些的公司已經很聽了政府的勸喻去到暫停營業呢？ 我知道甚至食肆，包括很多酒店的食肆，已经是自己因冇生意，而呢就亦都可能有些食肆有员工在第二度出了事啊，感染到他那间铺头都会停业。咁但是呢，你说而家陆续都有食肆，我的理解，昨日我同啲食肆开大会，他们都好多觉得凡事都冇生意，不如即係拉閘，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一個月，咁都希望業主肯因應去減租。咁其實成個政策嚟講咧，就我哋有員工要去睇，亦都有租約要去即係要履行嗰個合約上嘅精神。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約緊好多業主去傾，咁睇下佢一可唔可以減租咧？減一個時間呢，甚至有冇可以而家啲租我哋可以六個月後分攤嚟俾呢，咁就變咗減輕咗啲業界需要去停業嘅做法。咁而員工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即係唔會觸犯到抵觸咗勞工合約，亦都有好多僱主我亦都知道係覺得要員工突然出少糧，或者翻少咗工，佢哋都唔係好想，因為各個員工唔係真係有好多嘅錢喺度積聚可以做。尤其是過去嗰七八個月，已經真係好傷噶啦，成個業界。 OK， 吳婉婷又同 要睇咯。 嚇，吳婉婷又同張仁傾下。 係啊，張仁啊，其實咧剛才你提到過去嗰七八個月嗰個情況，大家都係經歷都好大啦。咁我都想問一下你，因為其實我陸續都見到有啲細嘅食肆咧，都係已經係捱唔住啦。陸續已經呢幾日都有一啲鋪頭都已經執笠咁樣啦，要唔能夠可以經營到落去啦。咁我想了解目前你有冇收到呢啲嘅求助多唔多咧？咁另一個就係你剛才講到，即係啲業主 是不是能够去减租呢？其实过去那半年都曾经试过有些即资料都显示呢，有些业主是肯减租，但是就要同你完咗依家嗰个合约，即使话你依家个合约到出年三月先续约嘅话咧，就再续嘅嗰张约先就肯同你减租咁。咁呢度有冇信心可以同佢倾到咧？ 好老实讲啦，我喺八月嘅时间，八月尾九月头，我已经十大地产商，我自己都已经去匿去黑，但系咧就当然亦都有啲大嘅地产商肯制。有呢个减免，咁啊，亦都有啲细嘅地产商咧，反而仲易倾啲。咁但系咧，啲大地产商咧就个个都话要个别个别，到尾咧就个别都大家个别唔做。咁我系即系有意见嘅。咁今次咧就死到埋嚟啦，大家都睇到啲数字跌得好紧要。我亦都喺即系上个礼拜。出晒信俾啲地产商，亦都同地产建设商会，甚至系坚哥咧，都讲过成个问题。咁我亦都约紧佢开会，希望成个地产建设商会咧，可以大家一致，就唔好你睇我，我睇你。咁我唔敢讲话我有好大嘅期望，但系今次咧，真系佢哋唔去减租啊，唔去帮啲业界咧。就今次真係嗰個傷亡係好慘重嘅，大家睇到，同上次六七個月嚟，佢係個別嘅情況、個別嘅地區、個別嘅商場又係另外一回事。而家係成個行業一齊嚟到，包括埋尋日前講緊前日，即係政府講話啊打邊爐啊咁，其實你喺屋企打邊爐，有個染咗病嘅都會有事啦。我哋飲食業做齊曬我哋嘅預防工作，我成日都話政府部門使唔使咁武斷地都一未證實到。第二，其實呢一家人唔出去食，喺屋企食都會有一樣有事噶。咁所以係咪要搞到即係我啲食肆而家真係加埋嗰兩句咧，就真係唔止係雪上加霜噶啦。真係我話亦都唔止係屋漏兼逢連夜雨，其實嗰個洪水咧已經沖到埋嚟個屋企門口啊！咁所以呢个时间政府系应该要做，系咪做多啲嘢，系咪帮手？我觉得唔系净系政府，政府要拎钱嚟帮手都要经过立法会嘅时间，咁点搞呢？咁业主老实讲，你都赚咗我哋咁多年租啦，唔系话你有责任，其实而家正正系同舟共济，系咪大家可以帮下手咧？咁我呢个礼拜咧都好彩，已经好多业主肯见，我亦都带业界去见。其实佢清楚我哋嘅数字多过我清楚添，因为佢哋日日睇住嗰啲商场，睇住佢哋啲租户做紧几多钱生意，佢哋系清楚过我。咁所以我系希望啲业主亦都呼吁啲业主啊，唔系话你道义上有，唔系话你个合约上有责任。我而家都系希望大家帮手喺社会责任好，喺道义上好，大家出嚟帮帮手。唔好顾我啲中小微企挨唔住，你都要顾下我哋啲员工失业，大家点算咧？系咪大家想结咧 ？OK， 张宇仁都讲翻啦。咁其实啲专家都讲到话，其实打边炉咧就未必令到咧系嗰个嘅感染嘅情况加剧嘅。咁可能真系咧见面聚餐咧就系嗰个飞沫传播嘅主因啦。咁就好影响你哋食肆业啦。咁其实咧见到近期都好多食肆咧都做咗好多唔同嘅防疫措施啊。例如就见到一啲嘅茶餐厅咧就话自己加装一啲嘅胶板咧隔开啲食客啊，又或者有啲食肆咧喺啲食客入嚟之前咧就要佢哋量体温啊，或者系酒精搓手啊等等。其实你而家你有冇研究紧点样会唔会话多啲方法，多啲统一嘅方法，去到让食客去到重拾系光顾嘅信心咧吓？ 嗱，我哋其实业界做晒噶啦，你正话讲嗰啲啦，甚至我哋有啲茶餐厅，我都劝喻佢哋，喂，不如平时有搭台嘅，而家最好就大家坐远啲，冇位啊，宁愿就叫佢大家等等啦。如果大家唔想去搭台。咁啊，當然呢、這個食肆大啲嘅，你都見到好多都拉鬆咗啲地方。我亦都幫佢哋搬緊一啲即係火酒液翻嚟，咁啊應該呢幾日有貨到。咁佢哋都 啊，個個都會訂多一千幾個。有陣時佢哋唔係唔想做，有啲係做緊嘅，多數都係做緊。譬如我哋啲火酒啊，我哋啊門口有火酒液俾員工，俾顧客啊，我哋同員工都量度體温，一有啲頭暈身興嘅叫佢翻屋企。咁所以咧，我哋啲碗碟又掃好曬佢嘅。咁啊，地台咧，我哋又係人客未到，我哋嗰個一加99嗰、那個嗰啲漂白水去拖地啊，食肆做完一個餐事又去做，我哋而家廁所個個鐘頭都去清潔，有啲食肆而家每個鐘頭都叫啲員工一定要去勤洗手。跟住咧，我哋其實早過政府講任何員工翻咗中國個內地落嚟嘅，唔該你屋企隔離14日。咁呢個我哋其實仲早過政府，我哋就提出呢樣嘢做。所以我哋其實今次飲食業係比沙士嘅時間，我哋都係十項全能。而家我哋做夠12項添。咁其實我哋已經係好小心去確保我哋啲員工，確保我哋出嚟啲食物合法，大家都健康，口罩大家都戴咗。我而家亦都周圍去撲緊口罩。 Okay. 亦都下個禮拜我亦都有錢就去咗，咁但口罩到唔到，我哋都仲嚟周圍去頻撲。 Okay. 上次2003年咧，就醫管局可以幫我運口罩，今年啲醫管局都唔夠，佢點同我幫我運咧？我要周全世界去運。咁我哋而家都，但係多數你去到食肆都見佢哋戴曬口罩。 最后一分钟啦，问下你嗱，早前咧政府就话想成立一个100亿嘅防疫基金啊，防疫抗疫基金啊，咁但系未有方案嘅嗱，饮食界会唔会都系率先都作出一啲建议，希望佢可以帮到业界啊？ 我哋系俾咗政府，其实我亦都开咗大会问，即系我寻日好多业界好多几个商会喺度，咁咧就我哋希望政府咧就会。幫我哋，其實最主要係幫咩呢？我哋揾到咁多個方案呢，即係諗咁多個方案，就希望政府呢肯跟我哋一月出嘅糧，有強積金嘅糧單，去幫每一間食肆出咗一月嘅糧，希望佢嗰度即係幫我哋俾呢個補貼俾我哋，等我哋攞返啲現金呢就可以去維持嚟緊呢幾個月。嗱，點解我哋係咁講呢？因為一月嗰個糧呢就冇得作假嘅，已經我哋已經俾曬出曬糧啦。咁同埋亦都開始一月呢嗰、那個下半個月呢嗰、那個疫情都開始嚟啦，個生意呢已經大家睇到有問題，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去做呢樣嘢。 明白。 計一條數出嚟咧，就大概係30亿唔夠嘅。 咁 當然我哋而家嗰啲防疫措施啊、口罩，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幫手。 好啊， 津貼 啊。好多謝張宇仁啊，張宇仁咧就係嚟自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嚟，我電話1872311 嚇。而譚德塞喺開幕儀式上話，中国占全球确诊病例99%，疫情对中国来讲仍然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但对全球其他地区亦都构成严重威胁。谭德塞强调，目前最重要是团结一致，停止爆发，并挽救生命，特别是在分享样本和序列方面，要战胜疫情，需要根据公平和公正原则共享。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一股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和暖，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在狮子山隧道那边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近住隧道入口咧，因为有意外啊，塞对红梅谷路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因为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家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咧，交通都繁忙嘅，咁啊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住映月台，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 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而家都非常多车啊，可能系天雨嘅关系啦，咁大家都小心咗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就塞到过咗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现时观塘嘅伟业街咧，同埋红桃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都系多车，西行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塞到去德福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近住世运公园回旋处一带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噶。新界方面咧，现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市中心段啦，同埋深井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中小学最早是在3月2号复课，怎样去处理呢中学收生那里？津贴小学议会的主席胡艳芬， 很多中学呢在这里考虑报考的学生呢提交一些证书啊，或者来做一个评价代替面试的。 听众卢女士， 取消的评分试呢家长很忧心啦，如果他上两次考得不好呢，其实会影响他派位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伍婉婷啊， 系 我哋刚才就访问咗立法会饮食界嘅议员张宇仁啦，都讲到话饮食业界咧真系面临好艰难嘅一个情况啊。咁虽然话已经系做晒好多嘅防疫措施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啦，仍然个生意系惨嘅吓。咁好多食肆都话系要即系暂停营业啦，见到生意都麻麻地嘅时候，都不如暂停营业啦咁样。 系啊，即系听完咧，其实都好感受到真系辛苦晒张宇仁同埋其他一啲帮手喺中间划船颈嘅朋友。嗱，冇生意嘅要捱啦，甚至乎有啲捱唔住嘅都已经结业啦。咁有生意嘅又面对佢哋采购嘅防疫用品又就算肯俾钱都未必可以揾到。咁而家最目前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到底我哋系咪可以政府又尽快可以提供到一啲缓解嘅措施啦？同埋系依家我哋冇一个有效嘅租金管制噶嘛？咁所以好真系靠一啲业主，但系地产商细地产商都好咧，都真系学阿张人话斋，佢哋尽下道义。盡下社會責任，同我哋一啲小租户咧一齊共度時間啊！因為畢竟嗰個面對嗰個境況都唔係一時三刻，同埋都唔係淨係即個別地區，依家其實18區都面對同樣嘅情況嘛。 嗯，不過頭先佢都講到話咧，希望政府可以代繳咧，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受到影響嘅一啲業界嘅員工嘅薪酬啊。咁但係 受影響嘅即係唔淨止飲食業界一個行業啦。咁如果話即係個個行業都話想政府去到代繳佢哋嘅薪酬嘅話，咁可能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噃。咁又點算咧？ 但係其實就呢個負擔，如果唔係政府去幫手嘅話，可能就即係去翻啲小，即係落翻去小市民身上嘅咯。即係已經唔係話講緊話商户可以俾到，因為講緊嘅除咗話飲食業界當然係一個好重災區啦，但係其實同樣地，我哋比較少留意嘅就係大家都睇到好多唔同嘅演藝嘅場地都封場嘅。咁喺封場裏面最大面對最大嘅影響嘅就係文化藝術界，因為好多都係自由身參與嘅人士嚟㗎嘛。咁講緊嘅係唔係講緊淨係依家嗰個演出佢停止咗演出，而係分分鐘係連佢哋之前彩排嗰陣時嘅人工都冇咗嘅，咁嗰個又點計咧？ 我哋電話1872311啊，聽聽聽眾嘅電話先。我哋電話旁邊有袁先生。 是你好， 你好，请讲。 Hello，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袁生你好。 我就做补习嘅，都开咗补习社都十年啦。咁我1月31日咧，就同一日入边收到两个教育处嘅分区主任打电话嚟，就话：阿袁生啊，其实咧，我哋之前出咗指引，你收唔收到？诶，我话咩指引啊？停课指引，我有收到，因为我哋都唔系第一次知道，即系学校间唔少有停课，譬如之前嘅社会运动啦，我哋都试过即系学校停课嘅。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补习社嚟讲，坦白讲就影响唔算太大嘅嗰刻度。咁但系都冇嗰阵时冇收过电话嘅。咁但系今次咧，佢打电话嚟咗，唔得啊，你哋一定要停啊！我吓一定要停啊！我唔真系唔停得。佢我哋强烈建议啦。佢话咧，我哋冇一条法例可以逼你停。不過咧，如果譬如你哋咧有咩事會發生嘅話咧，唔好介意，我哋一定會做嘢嘅。咁我覺得其實個狀況即係半威逼啦，坦白講，咁我哋都明嘅。學生嘅嗰個福祉即係個健康，我哋都放喺好高嘅位置。咁我哋就聽佢講停啦。咁自從由1月31日開始之後咧，去到今日咧都係接近零收入嘅。咁但係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啊，其實飲食業咪重創咯，其實而家叫戲院停都係重創，但我諗其實我哋呢啲其實我哋叫微企啦，即係補習社，其實好多人冇忽略佢就係其實我哋嗰、那個，因為本身我哋嗰個資金流唔係高，坦白講，其實我哋基本上冇任何保障嘅，到而家你見業界都唔會有咩人出嚟即係去發聲同我哋去爭取一啲任何嘅權益，即係可能政府會幫咗戲院，幫咗飲食界，但我諗我哋可能最後我哋係一蚊都攞唔到，咁我哋同一啲。即係我哋同我哋業主啊傾啊，可唔可以減租啊？其實業主係諸多刁難，因為我哋唔係咩大企業啊嘛。佢哋話：我唔知道你哋個狀況喎、啊，不過其實我哋試下同業主傾啦。不過你唔好有咩期望啊。所以其實都幾絕望啊，見到個狀況。因為如果我哋而家推算個疫情，其實可能由而家停，其實大家都估啊。我都問過好多朋友做老師，佢哋都話有心理準備，可能真係最遲去到五月或者之後復課都唔定。我想我哋已經冇可能捱到嗰陣時候，我哋已經執曬，可能已經到。咁、所以其實好無奈咯，喺呢啲情況之下見到。 想了解一下你哋補習社個規模咧，咁同埋呢輪如果要停業嘅話，咁一啲學生可能係已經交咗學費嘅，點樣處理法啊？ 嗱，其實我自己營運咧就請咗六個老師。咁、其實基本上佢哋已經交咗學費，譬如冇上嗰啲，我哋唯一可以做同家長，我就啊唔緊要，我哋幫你 hold 住先啦，到復課嗰陣時候我哋再繼續同你上咯，即係可以做，只可以咁樣。 咁其實有冇啲學生都其實未喺你哋停業之前都主動話唔嚟啦咁樣咧？ 其實有嘅，其實喺未停業之前，我哋即係當農曆新年過咗之後，其實我哋都預計會有家長會選擇停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以往譬如教處如果冇乜勒令指令嘅時候，基本上我哋都預咗少咗，譬如 let's say 少咗一半，甚至乎少六成生意。咁我哋 anyway 都做咗三至四成生意，都要即係頂住先啦。但係而家可以接近係真係零咯，去到真係接近，因為教處講到明係即係差唔多封殺啊嘛。咁即係我哋乜都唔做得啦。咁變咗可以做嘢唔多。我哋嘗試做嘅話，譬如網上教育而家好興啊，好多都會做。但我哋見啲家長反應就比較冷淡啲，即係佢哋覺得其實我哋學校都做緊啦，其實你做嘅嘢同佢哋差唔多啫。咁坦白講，我哋好無奈嘅，所以見到個狀況。 多謝曬袁生嘅電話，多謝你。多 謝 你，伍婉婷啊，教育局咁樣去同一啲嘅業界去到講話，即係要求佢哋停業，你又同唔同意啊？ 我覺得係比較難去同意呢件事啊，因為嗱，講緊你學校停課，咁老師佢哋有一個基本個指引嘅，咁但係補習社嗱最重要面對嘅就係我哋好多家長咧，佢小朋友翻唔到學校，咁又可能係冇人幫手湊小朋友嘅，咁可能佢哋都唯一嘅寄望就係去到補習社嘅咯，咁唯一就係即係當我哋局長強烈勸喻嘅係一啲即係卡拉 OK 酒樓佢哋係要暫停 營業，但是只是一個強烈血瘀。但既然是要咁樣打電話到逐家逐户嘅補習社嗰度要求佢哋停課嘅話，係咪同樣地俾到一個緩解措施佢哋先？係咪能夠可以係有啲補貼俾佢哋先？即係我完全同意呢個時間，我哋要減少一啲不必要嘅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咁但係牽涉嘅係影響緊我哋基層市民嘅一啲生計嘅，不同行業嘅人嘅生計嘅。咁嗰個政府一定要有個承擔喺度咯。 好，咁我哋都大家一齐睇睇点样做法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讲咧口罩供应啊。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 有声好书， 有声好书，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作者雅思，声音演绎卢振业小野。 我夏天要结婚啦，我有点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我想到该说点什么，就说恭喜你。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2:30到4:00，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人生道路有高低起伏，身处的地方都会崎岖不平。 艰难日子，我们可以见到勇气；绝望边缘，都会看到希望。 同一天空下，大家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电话旁边嘅吴婉婷啦。我哋讲讲口罩供应啊，吴婉婷，因为咧就系早前政府都讲到啦，其实政府同埋医管局咧都分别只系得翻咧大约一个月到嘅口罩嘅库存嘅啫。咁啊，讲紧咧就系政府就大概有1200万个口罩啦。咁其实政府咧真系近期都多次讲到话咧系多管齐下嘅方法咧，全球去采购一啲嘅口罩翻嚟，由物流处咧去直接揾一啲嘅供应商，又或者咧系透过特区政府驻海外嘅办事处咧去到揾货源。咁但系咧就系始终啦，而家好多嘅地方嘅口罩供应都系好紧绌，制造都系好紧绌，甚至有啲地方唔俾出口添。咁所以咧就系而家要揾咧都非常之困难。虽然话咧就系早前即系都叫做恰够咗一啲4000多万个啲口罩啦，咁但系系咪真系附运到送到嚟香港咧？一个好大嘅疑问。咁换言之咧，就系要睇下另一边厢啦，会唔会可以本地生产咧？咁而家咧本地咧系主要系由惩教处去到生产口罩啦，已经话咧系加多咗人手吓，加多咗机器咧去到生产噶啦。咁但系始终咧都系有限啦吓。咁啊，究竟而家咧就见到有啲嘅商界人士咧都系希望咧可以喺外边咧系买一啲嘅口罩制造机翻嚟咧作一啲嘅本地生产。吴婉婷点睇咧？ 其實講緊嗰個全球首購嗰個困難咧，我啊絕對明白同認同嘅。咁但係如果講話即係得翻一個月嗰個儲存量咧，實際上我哋全香港人都知啦，有一個月嗰個存貨嘅咧已經係庫户嚟㗎啦。講緊即係無論係政府或者一啲大嘅公營機構咧，其實都比起我哋民間嘅一啲小團體同埋普通市民咧，都已經係豐足㗎啦。咁我自己喺過去兩個月，唔係兩個禮拜嘅。去兩個禮拜咧，都係不斷都有參與手購呢個工作嘅，就係我哋有啲朋友一齊集資捐錢，一齊去買口罩。其實訂購嘅，我哋去到洪都拉斯、葡萄牙、泰國。 拉丁美洲 啊，即系拉丁美洲、印尼咁。咁我啱啱有个朋友，其实前几日就飞咗过去洪都拉斯，就亲自去睇住我哋自己订嘅口罩，确保可以上到机。因为讲紧嘅系每个地方，佢哋其实可能系我哋已经系俾咗钱订到，去到真系送清关嗰一刻咧，会突然之间有人就扣咗，就话唔可以嚟香港，或者系有当地有紧急嘅需要，又或者系等唔到机位。譬如我有个朋友依家就系等唔到机位，咁啊冇。辦法係好即時可以攞到口罩翻嚟啦。咁即使翻到嚟過咗關，可能都會有其他有更有需要、更緊急需要嘅會攞咗口罩先嘅。咁所以其實就我明白嗰、那個問題嘅。咁但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緊我哋因為的而且確。 在地嗰個生產量係少啊嘛，咁如果我哋繼續都要靠係不同地方去採購，並且係除咗政府之外，民間都好多人唔同做緊同樣嘅嘢嘅，包括係商界或者係我哋咁樣係即係大家集資去捐錢嘅朋友嘅，咁其實係咪都可以有一個固定嗰、那個價格嘅嗰、那個做法喺度咧？因為講起依家由過去兩個禮拜係我睇住個成本價由$1一個嘅口罩，到我最新今日收到係$6一個。前兩日我哋本地可以設廠呢個新聞出嘅時候咧，個口罩個批發價嘅上升幅度係有輕輕停咗喺度嘅，咁停咗喺$4到$4.5咁，讲到好似讲股市咁样。 但听落都几贵啊。 係啦，其实但贵极都唔及我哋依家喺市面上见到嘅。讲緊即使去到$6一个，你50个一盒嘅口罩，你都唔使去到$500啦，係咪？我计埋你即係有啲即係运费嗰啲要赚返啦。依家我哋喺街度见到可以去到$1,800一盒啊。咁所以其實根本嗰個係一個唔合理嘅價格嚟嘅，喺民間見到。咁所以其實就嗰個價格嘅規管，似乎都真係需要去考慮咯。我個人覺得。 喺咁呢個本地生產係咪條出路咧？咁我吳婉婷啊，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聯絡到一位咧，希望喺香港成立一個口罩生產線嘅一位廠商，佢係梁先生，同佢傾下先啦，梁先生。 系 你好，不如你讲下你 系 想讲下咧，你喺香港想设生产线嘅计划系点样噶？ 本身我哋12月尾已经开始系睇紧啲口罩机啊，同埋啲口罩中间最主要嗰个 filter。咁发觉一样嘢咧，就嗰个价钱咧，就由12月份开始咧，三级跳跳到而家，起码有300% 到啦。所有嘅机器啊，同埋所有中间啲最主要嘅原料。因为本身嚟讲呢块 filter 喺全球嚟讲就大部分最主要嘅生产国喺中国。 嗯。 咁原则上就算你揾到口罩机唔配套到中间呢块 filter 亦都系冇用嘅。咁我自己本身就由30多万一部机器啦，厂家已经提升到你80万先可以付运啦。咁当然啦，阿黄生都讲緊由$70,000一部口罩机已经加到$200,000先人有30日里面付人到俾佢啦。咁讲緊即係我哋订到机器，而家问题一样嘢就是中间呢块叫做filter, 抗毒性嘅 filter, 咁就讲緊呢样嘢中国已经唔准再收啦。 咁转去咩地方搵呢？转去咩地方搵啊？ 咁我哋要喺印度啊，要喺日本啊咁样揾噶。咁我哋亦都支援咗嗰啲厂家。咁而家我最新揾到嘅系香港有人愿意做呢块先，都要睇一做。 嗯，呢、這个滤芯啦吓，个过滤滤芯啦。 系啊，滤芯呢块 filter。咁但系最惨一样嘢个，佢因为啱啱 set 个成本有近问题啊，就已经系个天价，已经天价。本身个 cost 性，我譬如讲紧1毫子咁，而家佢讲紧系要升大15至20倍。 嗯，但系攞唔攞到货咧？成功攞到货？ 成功啊！喺香港应该听佢讲可以成功到嘅。咁就本身嚟讲就，但系都讲紧一样嘢。香港而家暂时嚟讲，我以我所知有5-6个人做紧梳整啲机器翻嚟卖。但系问题一样嘢就讲紧一样嘢，佢哋都唔会太平嘅。即係嗰個製造價，因為全球嗰個物料同埋個機器三級跳咁講，咁所以嚟講真係要過$100一盒成本價先至買得到嘅，50件裝。 但係佢哋來即係嗰啲原材料嗰啲嘅量啊，嚇夠你生產到幾多咧？ 而家就算懲教署嗰兩部，或者而家阿黃生佢哋做翻嚟嗰啲大陸機或者台灣機。佢每個月最多可以做到300万至500万块嘅啫，嘅個口罩每個月每日都係10多-20万咁上下啦。 咁 原則上就話，如果6個人，其實就講緊一樣嘢，計埋我而家買，即係想買呢架機，啱啱廠家通知我升大1倍呢個價錢，我哋搶咗部機翻嚟。咁原則上都係講緊每個月集齊咁多機都係60万块一日嗰、那個。那個產能嚟。 OK， 頭先你講個原材料就貴咗啦，咁將來嗰個賣價、售價會唔會都水漲船高？ 希望喺半年之後個疫情 settle down 咗之後，可以回落翻跌到落去平時個價錢咁 咯。咁即係唔能夠應付到今次疫情啦，係咪啊？ 是啊，其实就讲紧呢样嘢，就全世界都抢紧呢个物料。睇嚟我哋都真係要香港人要顾返就香港啦。即係讲緊一样嘢，喺香港生产就先係最稳阵。咁先係但係嗰个价钱就会好贵囉。咁我睇到一样嘢。咁譬如我哋做厂家嘅，而家我哋原先二个吉值完全係冇諗住咁犀利。咁而家三吉跳。咁我哋都要面临一样嘢，究竟係我学你话斋，而家淨係呢一塊 film 嗰个成本价都去到成可能係两个几钱嘅。就是那个成本，那个做口罩的成本。那 你每个月300万块的话，你不是要600万那个那个 budget 的。那只是在个 material 的 cost 里面。那所以来讲，去到尾一样东西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讲，政府怎样帮助市民走。可能你头那几个月是怎样帮助我们走了。那我们要知道一样。因为现在讲的那个过渡期都是三个月左右的。 是吴婉婷同你谈一下。 系梁生啊，嗱，听你讲咧，就听到有心人都面对困难，即系依家每月个生产量咧，其实都可能只够我哋每日个香港人个消耗量嘅啫。咁但系其实都有一啲之前咧有啲朋友讲过嘅，就系点解香港一直都难设厂咧？其实实际上嗰个问题就系我哋本身个成本，我哋制造口罩个成本咧都会高过喺其他地方。咁我哋依家系齐齐面对嘅疫情，面对全球个短缺，咁就话大家不惜。不计工本咁肯去买啫，咁但系当个疫情过去之后咧，会唔会都担心，即使你撤咗厂，即系将来疫情过去啦，咁根本就冇办法再去营运到落去，导致到其实根本一路都咁少人会去谂本地设厂做口罩呢个问题咧？ 唔好意思，两位主持人，我自己本身咧就做开一啲药品嘅包装嘅，咁我从事咗包装大概30年，我睇住一样嘢就是、香港基本上。就冇乜點樣去扶持啲中小企，但係問題一樣嘢，我自己 set up 呢個呢間 GMP 廠房咧，因為點解我自己亦都攞到個食品牌，咁我有某啲我做個 GMP 我嚟包朱古力包藥嘅，咁但係睇到個疫情而家咁樣咧，我都希望攞間廠出嚟，唔好計成本啦，買到機翻嚟做到啲嘢俾到個市民先，因為自己本身我自己啊屋企啊得翻兩三盒嗰個煙霧傳嚟，個口罩。其实一炸难求啊！而家我哋要我自己本身咧，仲要呼啲朋友喺土耳其里边订啲 N94口罩翻嚟。真系好阴功噶，讲真，个个唔喺中欧嗰处系多成，系价钱由13蚊一个，拼近咗30蚊一个噶啦，已经。 系，其实特区政府呢轮都话系希望协助一啲商界咧，去到喺本地设一啲生产线啦，包括就系可能协助啲清关。 今次做得到噶，因为点解咧？我哋做咗个厂房，我哋包药，又要有个 HACCP 嘅牌有啲成，其实就冇其实口罩有个低类样嘅嘢嚟嘅，讲紧一样嘢，好坦白一样嘢，阿 Johnny， 而家我哋买咗呢部机翻嚟，或者我哋初选嘅，其实我哋谂住三个月里边帮到香港就算啦，咁嗰部机去到最尾或者唔用得，三个月后因为价钱问题。全球嘅個產能會要調整，或者半年之後，咁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好大嘅風險喺度嘅，做下投資， 係啊， 你做生意會唔會預蝕啊？我就預半年之後呢部機要抌噶啦，係真係好坦冇用噶。如果政府唔攞一個 tender 俾我哋，好坦白一樣嘢，我哋呢幾部機咁多個人買呢啲機，個個都有心人嚟嘅，我都覺得一樣嘢， 所以都係需要政府行為喺中間。 是啊，讲紧一样嘢，佢哋本身一样嘢啦，譬如情报处而家 CSI 做出嚟啲嘢，我以我所知，佢哋亦都有人同我哋联络过，就讲紧一样嘢，喂，佢哋原来做出嚟唔系俾医管局噶，佢哋系俾翻自己市政局啲人，因为点解佢哋唔合 standard 嘅嗰个厂房设施，亦都申请冇，好申请到 ISO 噶佢哋。咁所以去到最尾一样嘢，我谂而家还顾咁多人，就算 Even 系大埔嗰边，我睇到嗰个人愿意攞个厂房出嚟。但系佢个 科学园有人做紧啦， 系啊，科学园里面冇，佢有个 GMP standard， 但系冇做 ISO 嗰个条件嘅，因为要做到正常口罩可以摆到落去医管局，一定要做 ISO 嘅。系呢个系全球嘅标准嚟噶，咁香港人做呢样嘢，但系问题一样嘢就而家因为低利润，冇人愿意做，而家就只不过嚟讲我哋系愿意攞间厂房出嚟，唔使你 set up 一间 GMP 嘅厂房。我再睇过200万架。 OK， 梁生最快可以几时供应到市场啊？你估？ 如果我今日嗰个供应商复翻个料俾我，我做咗 proposal， 应该下个礼拜我落单，应该就都系要两三十日之后。 两三 日。我已快咗啦，我俾大一倍。 即系个月到啦。 顶啦。系啊， 明白。时间关系啊，梁生，多谢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总数增至49宗。一名新确诊者是观塘家庭聚会群组患者的同事，三人是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低层住户女患者的仔和新抱，和新抱的爸爸。当局怀疑康美楼低层零七单位一名女确诊者可能是被楼上同一单位的患者传染。房屋署话，女患者单位厕所曾经将连接的排气管截断，可能是载密封材料不稳固，导致气体渗漏。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有理由相信佢是因为排气管漏气而染病。他說屋宇署工程師檢查過大廈的 U 型隔氣管，情況比很多私人樓宇更加好，強調一定不會重演沙士時候的淘大花園情況。而另外三名患者分別是59歲、小西灣道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希恩堂傳道人，一名71歲住將軍澳寶林村的男子，以及住屯門良田村的66歲男子。对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团队的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潜伏期可以长达24日，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现时有八成的患者潜伏期都是大约两个星期，而个别个案会有极端情况出现，可能在100个患者中 1% 是潜伏期会很短， 1% 潜伏期很长，而大部分患者潜伏期会在两者之间，认为现时以14日作为潜伏期好稳阵。袁国勇表示，个案的潜伏期一定有极端情况出现，举例当有患者会放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同其他人一起打边炉，他喷出的飞沫会令到附近的人很快吸入肺部，可能潜伏期只是得一日。但他指出，如果有患者的病毒数量少，加上免疫反应慢，一直并没有不舒服，炎症的反应未至于要就医，潜伏期就会变长。现时很难要求将隔离日数增至24日，当中亦都可能涉及司法复核问题。医管局话，目前有220万件保护衣和1600万个外科口罩储备，有一个月的存量。总行政经理庄维敏话，现时6万名负责医疗工作的员工，每人每日都需要使用4至6个口罩。他呼吁员工适当使用保护衣物和口罩。庄维敏话，一定会为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或者怀疑个案、雾化程序的前线人员提供 N95 口罩和保护衣。被问到有医护人员话，院方要求重用 N95 口罩，庄慧敏说，按世卫的建议，医护人员如果在同一护理区医治病人，只需要更换保护衣和手套，口罩和面罩都是可以保留，要离开护理区就可以弃置。理工大学成功研发出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快速测试系统，可以用作即时基因检测。大学创新及科技发展总监刘乐婷说，现时家庭医生要诊断出病人受乜嘢的病毒感染，需要交由实验室化验，需时大约一个半钟头，而只可以找到最多三种病毒。新系统可以同时检测大约40种病毒或者细菌，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和甲型流感，一小时内得到结果。仪器可以由诊所护士或者实验室助理员操作。新系统可以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有需要的时候尽快隔离，而每次检测成本只是需要大约200至300元，市民可以负担。 有份參與研究的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文信說，項目由深圳市政府資助，他透露曾經向香港政府創新科技處申請資助，但對方未有提供任何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和暖，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接近管道入口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回去沙田的车龙，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比较长了，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面粉厂。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仍然是车多繁忙，近住宏里金融中心那里对开一段，一路龙尾就排到去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在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有合如果司机是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的药物测试的话，又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去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吴婉婷啊， 系 喺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之下咧，咁啊，其实早前都有一啲嘅邮轮咧系接载过一啲嘅确诊患者啦，都引起咗大家嘅关注。即系譬如话之前咧就有一只嘅星梦邮轮世界梦号咧就系嚟到香港啦，咁因为就接载过一名嘅确诊患者咧，咁所以就只船咧只嘅上面嘅人咧就唔可以上岸住4日，咁就测试咗啲嘅船员嘅情况之后咧，先至咧呈阴性啦。先至咧俾啲人系上岸，咁但系咧就系另一只船咧就冇咁好彩啦，因为咧一只系公主邮轮钻石公主号咧吓，而家就喺日本嘅横滨港，咁已经咧系测试到咧就系超过100人啦，135人咧系确诊咧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啊，咁而家船上面咧仲有咧系3000多人，当中咧有2600多名游客游客嘅黄婉婷。 嗯，其实咧嗰个确诊嗰个比例咧，系令到好多人一 睇都哗然啊，好担心啊！因为点解会觉得即系哇？点解会可以咁高嘅咧？咁同埋其实即系大家都感受到咧，大家一齐困住咗喺即系游轮上面咧，其实又唔可以上岸，嗰、那个情绪嘅影响系好大嘅。咁但系睇到就系佢哋个日本方面嗰个处理咧，都相对地都考虑到佢哋嗰个需要，佢哋先俾咗一啲老人家同埋易感染嘅人群咧，先系落船先。同埋呢就係、是、都有注意到佢嘅情緒個需要啦。咁但係今日亦都有人講呢，就話啊，佢哋有一啲喺船上面嘅朋友呢係冇辦法攞到適切嘅藥物支援。咁嗰個都令到大家好擔心，而更加擔心嘅呢就係、是、其實依家喺海上面呢仲有幾多隻呢啲嘅遊輪呢，我哋係唔知道嘅。咁、當佢哋當自但有一個遊輪係有一個人確診患病嘅，去到每個國家每個港口，佢哋會得到如何嘅看待呢？我哋唔知㗎喎、哦。分分鐘可能隨時有一隻遊輪呢係變咗我哋係海上面嘅漂流人球，咁我哋會好擔心對於佢哋嗰個安危嗰個關注啦。 嗯，睇返而家呢隻喺日本橫濱嘅鑽石公主號呢，咁佢因為個檢測都要需要時間啦，咁所以其實係檢測咗400多人啫，咁但係仲有係1000多名嘅船員啦，同埋2000多名嘅乘客啦，見到呢好多呢啲搭遊輪嘅遊客呢都係年長嘅比較多，個統計數字係80%呢係60歲以上，200多人呢更加係80歲或者以上嘅，咁所以呢今次呢就日本都有一個特別嘅措施啦，你剛才都講到了，就是讓一些長者和一些長期病患者呢早啲落船，可以讓他們就是免於就是繼續留在船上面，就是承受住嗰個嘅環境啊，同埋心理上面嘅一啲嘅壓力啦。咁但係咧就仍然咧都有200多名咧係持有特區護照嘅香港人咧，就喺呢隻船上面嘅。咁而咧佢哋嘅情況咧，都見到係啦，有啲咧可能有啲嘅藥物需要嘅。咁而今日咧，亦都透過立法會議員咧，今日就係見過記者，咁就表達過佢哋啲需要嘅。咁聽緊節目嘅朋友，唔知大家會唔會亦都有屋企人喺遊輪上面咧，又或者大家係即係搭過遊輪，有興趣搭遊輪？對而家搭遊輪會唔會都驚咗呢？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鑽石公主號一位乘客嘅家人啊，就係韋女士。韋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韋女士。 嚇，請你講下咧，你喺鑽石公主號上面嘅家人嘅情況。 我屋企咧就有6位家人喺個船度啦。咁因為佢哋住嘅房咧就係有露台嘅。咁所以咧就問題不大嘅，咁最大嘅問題嗰啲咧就係住喺內倉嗰啲人啦，咁佢哋就冇呢、這個透氣冇窗冇成啦，咁就48小時先至係出去甲板嗰度就叫做放風啊或者行下咁吸嗰啲咧係最辛苦嘅，咁我屋企人咧就冇事嘅，咁同埋咧就亦都知道咧佢哋啲藥物咧已經係冇問題噶啦。即係琴日咧就日本政府亦都俾咗佢哋啦，咁就香港政府亦都拎咗啲藥俾佢哋嘅，咁就似乎冇聽講話佢哋有藥物嘅問題啊，咁主要佢哋咧就係、是、擔心幾時先至能夠翻到嚟咧，咁根據屋企人講咧，就個 WHO 咧就話要隔離14日啦，咁如果由2月5日開始計咧，就應該咧就2月19日咧就可以係翻嚟嘅，咁但呢個咧就唔係由船長決定啊，而係由日本政府決定嘅。咁所以佢哋就話會唔會日本政府可能就擔心，如果200多人上咗岸，然後又點樣安排飛機翻嚟咧？咁所以佢哋個渴望咧就話能夠政府咧就安排到有架飛機啦，就直接咧就飛翻嚟香港啦。咁譬如好似今日同你傾咧，就話可唔可以安排到話有咁嘅機咧，就亦都讓日本政府會放心啦。呢班香港人咧就會有機翻香港嘅，即係唔使佢哋自己買船舶機票啦。咁就譬如有話有直接嘅呢個巴士去到機場。咁直接咧就過咗關就上香港嘅機翻嚟，咁呢個就最好啦。咁佢哋亦都係覺得，如果政府需要佢哋係在家隔離14日咧，佢哋係樂意咁做嘅。 首先想問翻咧，介唔介意講下家人嘅年紀嘅範圍咧？即係會唔會有啲係符合長者可以早啲落船咧？ 其實就冇聽講話可以早啲落船，而係可以早啲測試啫。 哦，做啲測試啫， 係啦，係啦。咁我哋六位家人裏面咧，由30歲去到74歲嘅。 OK， 咁係啦，你都有同佢哋保持緊密聯絡，即係都聯絡到嘅係嘛？ 係每日都有，因為學啊嗰個船都好好嘅，有 free WiFi 俾佢哋啦，咁所以我哋就時時都可以通電話啊、WhatsApp 啊咁樣樣嘅。 係，以佢哋所講就冇病徵。 冇，佢哋未去到測試佢哋，因為佢哋就自己要每日咧就做兩次嘅即係體温嘅。咁如果你係超過 37.5 咧，你就要話俾嗰個船上嘅醫療嗰度聽啦，醫療室聽，咁佢哋即刻同你測試嘅。 嗯。 但如果你自己量體温係冇依個問題咧，佢哋就唔會嚟做測試先嘅。 咁嘅船上面嚇啲食物供應啊，同埋衞生 非常之好啊， 衞生情況又點咧嚇？ 佢哋咧就船上咧就供應嗰啲消毒嘅紙巾俾佢哋自己抹嘅，因為船員唔入得佢哋嘅倉房啦，佢哋亦都唔可以出去倉房嘅嚇。咁佢只係提供食物啦，同埋提供呢啲水啦，又同埋依啲紙巾啊，即消毒紙巾，你哋自己去抹廁所啊，抹面盤啊嗰啲嘢咯。啊、或者啲家具啊咁嗰啲嘢，哈哈。 嗯，你话 房门交收咁样咯，系、 系啦，我谂系啦，哈哈哈。 啊，你话有家人有药物需要噶，系咪啊？ 佢有啲有高血压嗰啲啦，咁啊停咗两日，但已经冇问题啦，而家。 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联络以至到送药物嗰个过程咧？ 我就唔係好清楚啊，咁因為佢哋就係話，譬如佢哋係唔夠藥咧，咁就會同即係嘅船上嘅醫療室講啦。咁但係啲藥咧，會遲咗少少，就因為唔係要由日本嘅厚生局即係衛生局咧，係安排俾佢哋嘅嚇。咁、就亦都聽到今日，譬如我就喺立法局嗰度聽阿黃碧雲議員講咧，佢哋亦都同香港嘅卫生署要求咗啦，咁亦都系香港嘅卫生署系cure 啲药去过去嗰边嘅，咁所以咧药物上咧就照计系冇问题嘅吓。 系，知唔知佢哋心情如何啊？ 主要就系、是、焦虑咧，就系话几时点样翻到香港。 嗯， 咁佢哋算做系比较上幸运个班咧，因为佢哋喺嗰个露台度咧就可以晒太阳啦。咁就亦都係有新鮮嘅空氣呼吸到啦。咁所以佢哋就唔係問題最大個班，問題最大個班咧就住喺內倉。譬如一個內倉有四個人住嗰啲咧，又冇窗開，又48小時先出嚟嗰啲，我諗係最辛苦咯。 喺香港嘅家人有冇接觸過政府部門啊？ 就冇接觸過政府部門嘅，因為即係大家都覺得即係。佢今日咧就係同咗立法局議員啊黃議員傾過啦嚇，咁、呢個就係第一步嘅，即係第一次接觸就係今日啦嚇。 係係，包機方面其實有冇都了解，即係譬如會唔會向政府去到提出呢個要求啊？ 今日我哋都喺嗰、那個記者招待會提出嚟嘅，因為呢、這個將政府話係錢可以解決問題，就唔係問題啊嘛。香港有錢啊嘛，咁包機照計嚟講就係個錢嘅問題啦。因為嗰日我聽到一個行政局議員就話，冇航空公司肯入去武漢嚇。嗰、陣時候，咁我哋就話，即係心諗冇航空公司入去武漢，就係咪啲航空公司驚翻出嚟嗰時候個消毒嘅費用好大咧？咁如果政府係向啲航空公司承担呢个责任，譬如你消毒嘅钱系香港政府俾嘅，咁我谂航空公司就应该就会容易啲啦，咁样咯 吓。OK， 好啊，多谢晒魏女士啊， 唔好客气， 多谢你。魏女士咧就系钻石公主号嘅乘客嘅家人嚟嘅，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如果大家有家人喺邮轮上面，又或者系对于今次有一啲嘅渡轮咧系接载过确诊患者有啲意见咧，邮轮有啲意见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嘅。吴婉婷啊，我哋都不如请嚟一位业界嘅人士讲下，其实近期邮轮业嘅情况又系点样咧？会唔会话都系即系有啲担心或者生意受到影响咧？ 同埋其实好似嗰、那个即系邮轮上面嗰个嘅传染嘅机会好大咁样， 系咪咧？系咪真系咁样啦？吓，我哋电话旁边请嚟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嘅主席杨子晴啊，杨子晴你好。 你好， 头先讲到啦，好似俾人一个印象啊，接二连三有邮轮咧，就系、是、有确诊患者，同埋即系钻石公主号有一个大型嘅一个感染嘅情况啦。你哋理解系点样啊？ 因為其實鑽石公主號咧，佢本身而家營運喺呢個日本嗰邊啦。咁其實就例如好似之前咁樣，如果本身嗰個遊輪係喺翻咗嚟香港，或者甚至乎喺香港出發嘅，或者甚至乎有好多香港人佢嗰陣航線喺香港嘅話咧，我哋提供嘅協助會比較多，因為牽涉到去第二個國家嘅時候咧，就要交翻俾佢當地嘅衛生局去負責咯。咁我目前知道係鑽石公主號入面嘅，其例如一啲嘅船長啊，甚至乎係一啲嘅 crew 啊，其實佢哋都目前都會比較擔心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手頭上咧對嗰邊嘅資料亦都唔算好多，所以其實目前都只可以等日本嘅官方佢發布更加多嘅消息俾我哋咁樣咯。 嗯，其实在譬如说工程上或结构上，会不会都同一些的专业人士去到研究一下，究竟邮轮哪些方面会比较高危一些，或者怎样可以减低一些感染的风险呢？ 其实因为其实这一次是比较特别的事件，就算是邮轮在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的航线都好，其实他们都会好看，例如今次其实的疫情来得好像突然得很急这样。咁如果若然其实本身我大家都知道今次的疫情是有充足的比较多充足的数据啦。咁呢其实他们邮轮呢就会可能会有一个相应的对策，即例如可能现在已经例如三月啊二月底啊那些邮轮其实会已经取消了那个来这个的比较多疫情的地方啦。咁其實遊輪入面呢，其實本身好多人都講話啊，咁會唔會話佢哋咁多人聚集埋一齊，嗰啲通風系統啊，會唔會又話會混埋一齊呢？咁樣，因為其實遊輪呢，其實佢本身嗰個設計入面呢，佢都係向呢個海域去航行啦。其實佢哋本身嗰個系統入面嘅通風系統呢，其實都係好通風、好獨立式嘅，但係若然中間可能有啲嘅患者可能使用嗰啲公共嘅活動空間，咁有機會會感染到，但係佢哋都只可以喺遊輪上面，佢只可以工作人員啊會加勤啲多啲嘅消毒啊。其實每艘遊輪佢入面一定係消毒嘅酒精啊，即係一上到去其實已經有㗎啦。咁唯獨我相信應該係口罩嘅話，突然間要佢咁龐大嘅數量，佢未必即時去補給到咁樣咯。 其實見到近期啲生意係點樣話？點樣變化？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啊，邮轮的生意会不会有些什么变化呢？因为目前我们现在的业界的会员里面呢，其实邮轮是很多时都会是一个 pre-selling 的，即例如它是环球 selling 的一个的系统来的。除了本身它是行固定的航线，甚至乎它的母港是一定是例如一个固定的地方。咁例如當啦，可能喺香港作為一個母港出發嘅話，甚至乎可能係上海成為一個母港出發嘅話，或者係甚至台灣佢自己固定嘅客户嘅話，咁嗰 part 銷售就會比較大嘅影響。咁目前嚟香港嘅話咧，我哋都係叫做 port of call 比較多，即係佢係一個過嚟停泊嘅香港嚟補給物資啊，甚至乎係停兩日啊，或者三日兩夜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喺國際嘅航線上面呢，其實嘅影響呢就冇乜好大嘅影響嘅。咁可能一啲嘅本土嘅母港嘅航線會影響比較大啲咁樣。 鄧婉婷又同楊子晴傾 下。係楊子晴，其實呢就都知道都係好個別嘅事件啦，依家就咁睇都係睇到有兩隻先啦。咁但係都睇到其實都個趨勢都有喺度嘅，因為實際上我哋都見到嗰個感染嘅機會都喺度嘛。咁我想請問呢，你哋遊輪業界呢有冇話大家一齊去探討嚟緊面對嗰個疫情嘅一啲即共同嘅方案，無論係我哋即本港遊輪業界嘅朋友，或是你们即全球不同地方的一些行家的嘛？ 你讲个措施方面呢，相信会在未来呢，我们例如今次还有一只的邮轮是荷兰的船啦，现在还漂流着啦。 是威斯特丹号啦，其实早前泰国都是拒绝它拍岸啦，那有点难搞啦，不知道哪里拍岸好啦。 相信应该在亚洲方面呢，其实欧洲的业界呢其实都没有想过亚洲这一方面那个疫情 的情况来得这么急。咁因为佢隻船呢其实最需要目前嚟讲呢，例如好多客都系外籍嘅客啦，咁其实佢系虽然香港出发嘅想过一啲嘅客人，但多数嘅客人都系外籍客嚟嘅。 咁於是乎佢哋其實只係需要係目前佢哋船長亦都係聯絡緊唔同嘅港口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最需要係揾到港口做補給物資，係、一個補給物資呢個。要佢哋喺個海上邊，要一段時間，甚至乎要尋求佢哋總公司本身要派一啲嘅醫療專家過嚟嘅時候咧，相信都係需要一段時間，因為喺歐洲同埋喺呢個亞洲，就算飛都要直航都要十幾廿個鐘頭嘅時間，更何況佢哋要了解個船上邊嘅地勤。咁咧，我哋喺嗰個業界方面咧，我哋之前其實都開咗一個會，其實就話嚟緊好多歐洲嘅航線嘅話咧，佢哋要環球行或甚至乎經過亞洲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嚟緊喺個醫療嘅系統方面啦，同埋一啲嘅醫療嘅儲備方面咧，其實佢哋會做得更加足，甚至乎咧，佢哋會做多更加前，即係例如今次咁樣咧，其實有啲嘅船咧，其實知道嗰個疫情嚟咗咧，佢都係臨時 cancel 咗，大概未來兩個禮拜或者甚至乎係一個月之內會嚟到亞洲嘅航程，佢都好臨時能夠 cancel 咁樣。咁喺佢哋個目前嚟講，將來咧佢哋會可能會提前少少，即係已經知道，如果更加會去敏感地去了解翻唔同地方嘅衛生疫情。即係測出有一啲嘅疫情爆發嘅時候咧，佢哋會更加了解每個地方嘅處理方法會係點樣咯。 Okay, 因為其實對佢哋嚟講咧， okay. 因為其實對佢嚟講咧，其實佢哋係歐洲嘅客過到嚟亞洲，我係過嚟啊，我有班客過嚟消費，但係原來佢哋都發覺原來對亞洲方面唔同嘅港口，依份唔係淨係香港嘅，可能日本啊、韓國啊，甚至乎係新加坡啊，原來每一個國家佢對處理疫情嘅手法都唔同，所以對佢哋嚟講其實唔係好知道個標準係點樣行。咁例如歐盟佢哋有歐盟標準嘅嘛，即係一個統一咗嘅標準係咩事點樣做。但原來亞洲呢一方面佢哋又唔同國家都會有唔同地方唔同嘅標準，所以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比較難適應嘅一個地方。咁所以。呢一方面就佢哋喺個未來嗰個航程嘅規劃上面咧，我哋就會喺嗰、那個地方嗰個衞生管理標準啦，要研究得更加仔細。 要協調下研究下啦。好多謝你啊，多謝楊子晴啊，楊子晴就係香港郵輪及郵艇業協會嘅主席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仲有聽眾喺度，有劉先生。 係你好啊， 劉生你好。 劉生你好， 我都講下咧，我啱啱畢業兒童咧，我。上年即係2019年7月，我坐過鑽石公主號。係2018年7月咧，又坐過世界夢號。即係我兩架都畢業兒童坐。咁對於今次事件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如果兩架船嘅比較，我覺得唯一一個即係我自己諗咧個問題咧，因為我兩次都係坐內艙房嘅。 嗯。 咁我覺得個情況可能就係因為真係隔船深與舊，因為咧鑽石公主號咧，其實如果講嗰啲 public area 咧。其實佢係 空 爽過世界夢號嘅，即係佢唔係咁密質質，佢好多可以俾你坐啊嘅地方係好舒服嘅。但係反而世界夢號咧，真係做到好密嘅。咁如果唯一我覺得一樣嘢，我自己都同大家講翻，可能唯一真係架船深與舊，或者嗰啲冷氣系統嗰啲嘢，我覺得，因為嗰個世界夢號咧，以我所知佢係兩年幾三年船齡啫嘛，嗰架就係、是。翻新過嘅係1990年啊，睇翻我記得佢係。 劉生，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你過去兩次搭遊輪嗰個經驗，譬如你去到一啲公共地方，例如入進餐區咧，有冇話要求你哋即係先即係噴個消毒液咁先可以進入嗰個公共空間咁㗎？ 嗯，其實嗱，我咧就搭總共搭過三次遊輪啫，咁一次就歐洲，一次就係日本，一次就係世界夢號。其實我。覺得佢哋船上邊咧嗰個衞生其實好好嘅，因為佢哋都好怕咧船上邊有疾病噶。因為我嗰時 briefing 過咧，我記得佢哋話咧，如果你咁唔好彩嘔啊嗰啲嘢咧，佢真係會隔離你嘅，因為佢驚惹到俾其他客人。即係呢個係上船話已經係講咗俾你聽係會咁樣做嘅佢哋。所以其實應該船上邊嚟講幾好嘅，佢每間餐廳入去咧真係都有洗手，即係大家都係洗手啊，然之後去攞嘢食嘅。即一般嚟讲，佢哋嘅清洁系好，所以我呢都觉得好奇怪嘅。点解钻石公主号咁样，而世界梦号又 完全冇乜事咁啦，即系而家嚟睇就。 OK， 好啊，多谢晒。 个冷气系统啊，真系。 好啊，多谢晒刘生嘅电话啊，吴婉婷啊，咁睇嚟。唔單止係即係頭先講嘅飲食業啊、娛樂業啦、遊輪業咧，都係要做好多嘅抗疫嘅措施啊。包括頭先一業界都講到話咧，會唔會再去睇下啲通風系統啊，或者即係再加強一啲嘅清潔嘅措施喎，係嘛？ 係啊，同埋其實係即係講緊嘅每個人佢自己嗰個公共衛生個意識咧，無論佢係喺邊個地方，尤其喺遊輪一個即係大家個咁密集嘅共處咁多日嘅地方咧，可能嗰、那個即係。互相去提醒都好重要啦。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依家其实钻石公主号上面咧，根据报道咧都睇到系有啲即系朋友佢有啲情绪喺度噶啦。咁我哋都希望如果佢哋有听到我哋嘅电台节目嘅，都知道我哋好多香港人关心紧佢哋啊。 好，节目嚟到呢度啦，多谢晒吴婉婷，拜拜。 拜拜。